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咧，就会听到阿白元好啦。咁啊，阔别咗两日咧，冇同听众即系见面咧，哎呀，都好挂住呢一个嘅直播室啊吓。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至5嘅中级度嘅水平噶。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气温啊，凉凉地嘅，咁啊。翻工翻啊，唔系翻学啦。翻工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朝头早嘅气温嘅变化啦吓。咁啊，就唔好谂住朝头早咧就吓短袖衫咁样出去，容易冷亲，咁就唔好啦。搞到流鼻水啊，咁都唔开心啦，系咪？好啦，咁啊，正式开始今天早上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两天就劳烦了彭爷爷就回六点钟的更了，虽然都是一个机会给他跟以前六点钟的听众再接触，不过呢都要休息一下的，是不是他做完晨光之后还有很多事做的嘛。人呢总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鼓励的，因为人迈向成功的时候呢我们缺乏的不单止是才干，有阵时我哋缺乏嘅系勇气同埋志向，勇气同埋志向系可以喺旁人身上边攞到嘅。咦？点攞呢？只要我哋得到鼓励嘅话，我哋就可以继续啊，拥有住志向。成功嘅关键有阵时未必系单纯我哋嘅能力噶，有阵时仲要系我哋勤劳嘅意志同埋旁人嘅好多嘅鼓励。今日如果你在工作上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不开心，不妨在你身边的朋友身上攞多些鼓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 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林永亮加上李国祥，总有你鼓励。发现身边嘅朋友需要鼓励嘅时候，都唔好等人哋开声啦，自己咧主动啲，俾多啲温暖人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最近留意香港新闻的时候，都会发觉咧，就好多令人哋唔舒服的画面啦、不安啦，发现咧都有好多人受伤，有些甚至乎是危殆啊，严重的都有好多。烧伤咧，其中一个咧系会令人致命的一个伤害嚟噶。烧伤的严重程度可以好阔，轻微的咧咁啊，好简单，例如你煮餸啊，落身少少，一秒都冇嘅。可能搽少少药膏或者唔理佢，原来佢都会自己回复噶。但系严重起上嚟嘅时间，甚至乎咧需要植皮去到处理噶。成日听到烧伤就话分为二级、三级，又有话到话身体几多百分之几多嘅面积咧去到烧伤，到底当中嘅机制系点样分别嘅呢？一般受热去到致命嘅创伤就叫做烧伤。其实是有分为烧伤和烫伤的，前者呢即是烧伤是指火焰、电流、灼热的物品、辐射、暴晒、化学辐射剂等等的产生出来的干热所造成的损害。如果你说烫伤呢，就是指出由热的液体、水蒸气等等所造成的。而计算两种创伤的严重程度，亦都是使用同一个的标准，当中可以分为四个的等级。一级的烧伤咧，就系伤及皮肤的表皮，伤处咧红同埋肿，而伤处亦都咧会剧痛同埋敏感噶，复原嘅时间三至到五日啦。去到二级烧伤咧，就叫做浅伤啦，伤及咧就系皮肤嘅表皮啦，以及真表皮、真表层啊吓，咁啊伤处亦都咧会有水泡，亦都会有痛啦，敏感嘅感觉嘅。咁呢个咧就需要咧就系14日之内啦。去到二级烧伤嘅深层次烧伤啦，除咗有以上嘅症状之外，复原嘅时间啦系需要21日或者以上，并且会留有疤痕噶。三级烧伤方面啦，伤及咧就表皮、真皮或者全身嘅皮肤。伤处咧就系呈现咧就系白色啦，或者咧就系焦黑噶。伤处咧干硬，而且失去感觉，而需要以植皮咧去到愈合伤口，有机会出现咧就系功能障碍。去到咧就系四级烧伤，好多时咧都系强烈嘅电击所致噶，伤及皮下脂肪、肌肉以及咧就系骨骼。伤处都会呈现黑色啦、烧焦嘅情况，冇办法医治，需要咧就系截肢处理噶。假如遇到咧就系烧伤、烫伤。可以有啲基本嘅事情可以做嘅，先将咧就系伤者移嚟呢一个热嘅热源体啦，检查伤者嘅呼吸脉搏，检查伤者受伤嘅情况，降温以及处理伤口，用清水咧就系冲洗伤口，降低伤口嘅温度同埋减轻呢个痛楚，跟住咧就系沿住呢一个伤口处咧就系消毒。仲有啲嘢咧系要记住噶，千祈就唔好整烂嗰啲嘅水泡啦。

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呢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嘅 H2O。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会系去到26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咧就北风增强啦，咁啊星期二早上系清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今日咧就系2019年嘅11月15日啦。找下的时间见到黄泉洲污水处理厂啊，咁啊将会喺11月16号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的时间咧举办开放日啦。今次咧就系继2009年之后再度举办开放活动噶，咁等市民可以了解咧就渠务处嘅一啲嘅历史嘅发展啦，工作成果以及咧就未来嘅计划。当日活动更加包括咧就专题嘅展览啦、导赏团、讲座、摊位游戏、舞台表演。小朋友就可以一起玩一起学习就是科学的知识。另外新鲜出炉的叫做什么代言吉祥物更加会首度亮相。首度亮相即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是不是会不会是一个水龙头来的呢？好啦，交通安排方面是怎样呢？当然最终都要看回就是渠务处方面的网页啦。不过根据资料显示啊，咁啊渠务处咧就会免费提供嘅穿梭巴士嘅，往返咧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以及咧就系港铁嘅荔枝角站 D2 出口啊，长义街嗰度咧就上落客，以及咧就系港铁美孚站 C1 出口，咁啊喺呢个美丽道啊，美丽道系荔枝嘅荔啊吓，美丽道咧就上落客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提供得俾你嘅话咧，当然啊，呢个系免费入场嘅，不设门票。咁啊，有任何有关于咧就系件事去唔去得成啊嗰啲咧，都系睇翻佢哋自己网页啦吓。除咗咧就系头先讲过嘅污水处理厂之外啦，咁啊，其实马鞍山嘅滤水厂咧，喺嚟紧嘅时间啊，11月30日咧都会举办呢一个嘅开放日嘅。咁啊，详情如果到期时11月30日。大家都有時間的時候呢都可以去留意一下。晨光第一線呢都曾經舉辦過就是去一些叫做淨土廠啊、過濾廠啊這些的。我們呢即是都會覺得呢同成班小朋友一起去玩呢又有工作坊呢是可以令到小朋友在整個的過程裡面呢學到很多東西的。可以點樣理解呢？就係當其時發電啦，又或者如果而家有新嘅濾水廠嘅，了解一下咧濾水嘅過程啊，希望可以藉此咧令到小朋友對於水啊可以更加珍惜呢一個水源，咁就更加好啦。 一張雕空了無人坐的燈，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夜灯之旅，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只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的从前不说清楚？再度和他促膝而坐， 最重要就是星期六日盡量跟小朋友，如果有家有小朋友跟他們玩多一點，不要令到他們只是坐在這裡那麼悶，是不是？先聽聽六點半鐘的新聞簡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留守中大的示威者由朝早六点起重开吐露港公路南北行各一条行车线，示威者清理原本堵塞在快线的杂物，等啲车可以通过。示威者要求政府在24小时内承诺不会取消或者延迟区议会选举，否则会再堵塞吐露港公路。代表强调，他们要守护中大，希望向社会释出善意，对行动造成市民不便和影响到市民感到抱歉，不希望事件成为政府影响区议会选举的藉口。多区继续有人集结堵路，红磡海底隧道一带昨晚多次被投掷汽油弹，着火焚烧。一名男子凌晨在七咸道南的十字路口被一批示威者围殴，他一度失去知觉。警方在旺角、荃湾、香港仔、青衣、屯门和元朗等施放催泪弹驱散。一名70岁的食环署外判员工星期三在午休期间在上水怀疑被砖块击中头部重伤，延至昨晚10点多离世，个案会转介死因裁判官跟进。食环署对一名街道洁净服务承办商员工受伤死亡深表惋惜，正是致力为死者亲属提供协助。食环署表示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并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办商尽快处理劳工保险和补偿事宜，已经得到死者家属同意将个案转介给社会福利署跟进，会继续与死者家属保持联络，在可行情况下提供一切适切支援和协助。特区政府说对暴徒的恶行表示愤慨，警方会全力追查，务求将暴徒绳之于法。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习近平提到，香港持续发生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的习近平又提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依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Baby, baby, you must realize.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The way you touch me, fly me to the sky. 不知道你有没有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life.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嘅过程好似大海捞针，我哋都唔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嘅支持同协助，我哋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的时间，现在刚刚36分，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73%。扭开收音机，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权浩陪住你们的。今天早上早上22度，出门口的时间可能要穿一件风褛仔，去到就是防下风。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心脏病咧就系香港常见嘅致命病，排第三嘅一个病嚟噶。喺2017年啊，有6138人死于心脏病。有调查咧就发现啦，心脏病主因啊，冠状动脉综合症咧就渐趋年轻化。有不足40岁嘅男子曾经因为胸口闷啊。咁但系就未有多加理会，最终咧就病发要接受手术。另外啊，即使手术之后，亦都有复发嘅风险噶。有指引建议咧，就高风险嘅患者应该就延长药物治疗，咁啊最长咧就延长去到3年噶。急性冠心病咧就出现年轻化啦。头先讲过咧，就系一个40岁不足嘅男士啊，咁啊自己本身咧。在急性冠心病病发一个星期之前，行路都有胸口啲闷闷地嘅感觉，但系未加理会，最后咧都系要做手术噶。好啦，睇翻啲调查结果先。喺2000年至到2009年间啊，香港嘅所有公立医院嘅冠心病人数目入边，15至到24岁嘅冠心病率啊，每年上升达到10.7%噶。亦都有45歲以下的心肌梗塞患者在病发之前未有感觉得到胸口痛的症状。其实上升的比率值得关注的，市民呢，即是年轻的市民应该就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啦，另外啊，研究当中呢，就是大部分的患者的冠心病症状维持了不足一个星期，亦都有年轻的患者较少意识到呢，自己可能呢有心脏病的机会的吧。要知道病症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觉真的好像不是很妥喎，先至呢肯想下是不是应该去求医。到其时啊，其实心脏可能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虽然冠心病呢就有年轻化的趋势，咁但是现时长者仍然是较为常见的。在接受了俗称的通波仔的手术之后，患者仍然有机会复发。手术之后3年，每5名的患者就有一个人会出现综合症的心血管疾病。而45岁以下的冠心病患者，即使正接受药物治疗，仍然有1/3的机会是会复发的。今日现时美国心脏病学会，英文叫 ACC， 欧洲心脏病学会叫做 ESC，这些国际指引也都建议了，急性冠心病的患者应该接受最少12个月双抗血小板药物治疗。至于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例如就是出血风险较低的，可以考虑就是延长服药的时间，去到就是最多3年，减低再次就心肌梗塞和中风的风险。健康咧就好紧要嘅，我哋可能好多人由细到大都发觉，自己冇病冇痛，突然之间咧，可能个心口翳一翳，

做乜嘢啊 ？Sorry， 我有咩？你讲乜嘢咧 ？Sorry 啊，早晨。 早晨啊，安安，唔系我见到你个花园， 你叫醒咗我啊！突然之间嚟讲，你继续。Sorry， 你五色、啊， 继续听。 仲唔系五环？奥运五环有五只颜色咁啊，啱啦。嗱，呢排咧东京个 Sky Tree 咧。就做緊 special， 咩 special 呢、okay. 就係將原本嗰隻顏色呢轉咗做五環嘅顏色。係、oh, 咪、okay. 紅色啊、綠色啊、黑色啊、黃色啊咁樣。 其實我覺得你做幼兒教育或者唔係就係幼兒做教育真係好呢，你啲學生好記得嗰啲名 字、啊。 我細個讀書嘅時候最差呢唔係所有嘢你教書、啊、無論歷史啊、所有植物啊、科學啊，因為我好差記性。 嗯、 但我覺得如果你呢個老師呢每次一開課嘅時候講嗰個 topic 呢今日我哋讲乜嘢咧？我一定唔会忘记咯。 你真系人中龙啊！讲到哇， 系今日 今日你讲讲到我真系 个好靓嘅花。今日我哋讲呢叫五色梅、啊、 五色梅、啊，五色梅就咁睇个名， 五种一定五种颜色嘅梅花。 系啦，咁所以就会谂到咧，就系、是、譬如奥运有五只颜色啦，系、嗯、咪？咁又有梅花咁样嘅样貌。其实梅花某个程度上咧。同櫻花喺個外形外觀上咧係有相似嘅地方嘅，即係有啲人真係話：哇，嗰度開得好，開啲櫻花好靚。 係， 其實嗰啲係梅花嚟嘅。 但係今次呢單嘢完全冇關係㗎，我記得。我俾咗張相你睇啦。 我睇咗。 你唔好誤導聽眾。 唔係，首先咧要揾一個好靚嘅切入點。 OK。 等聽眾開始喺個腦入邊慢慢咀嚼，同埋喺個腦入邊畫嗰對花出嚟先。畫下畫下之後先至發現。起码嗱，听众嘅脑入边都会有五只颜色啊， 系 系咪？咁亦都有梅花。好啦，咁我哋已经将呢个五色梅呢个名咧记咗入个脑嗰度啦。咁、 嗯、 但系真真正正佢个样貌同颜色系咪真系似梅花同五只颜色咧？安安， 其实咧佢有个名叫做五色绣球，咁大家个脑像即刻就唔同咗啦， 就系 同梅花完全冇关系。 嗯， 个样绣球系点咧？ 绣球 记得系咩啦？ 新娘子拎住个卜卜。 两言嚟讲，我大概无数次啦，绣球。 系啊，你以前整好多绣球嘅应该系嘛？ 我以前整好多绣球，系啊，我养添啊，不过好快死。 哦、 我秋天要再养翻，因为春夏不适宜养绣球。 几时整个绣球俾自己啊？ 整个绣球唔系，我会种咯，我会再种咯。咁跟住咧，呢个五色绣球咧，就唔系咧，好似个头咁大，你个头咁大嘅绣球，就系即系朵花嚟嘅，即系五蚊银咁大嘅。咁但系 佢一朵花系五蚊银，但系一个绣球就系五蚊银咁大。 哦嗱，我又误导咗你啦。呢张相咧，其实个花系得咁大嘅咋？ 即系嗱你嗰个花咧？ 我个花系由呢、這个花系咁大嘅啫。 一个花咧，其实咧就系啱啱讲紧嗰个好似五蚊银咁大嘅花咧，其实咧望落去已经有十几二十朵小花，十几二十朵小花咧就有可能系一只颜色啦。或者两三种嘅颜色就拼凑成为一个好似望落去咧就系新娘子嗰个绣球一个花束，一个花束就系代表一个花，系咪咁解咧？ 我想讲咧就已经类似咁样啦，但我再讲演绎一下啦、嗯。你见到绣球系一个绣球花就是一个波子人咁大。头咁大嘅波球体嘅花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缩细咗嘅，好似你手食指咁大咁高嘅一朵花，但系咧就系绣球形状，即系好似一个波形咁样嘅。咁佢咧又系由好多细嘅花组成嘅，好、多细嘅花粒嚟组成嘅。咁佢系嗰一粒花里边咧就系、是、有好多种颜色嘅。有红啊、粉红啊、黄啊。其实喺日本，我唔知我喺日本成日都会见到嘅。咁、但系佢又唔系入。真系日本嘅花嚟嘅，但我相信日本咧，我成日去，譬如去啲民居嘅公园啦，行过啦，咁见到佢哋，譬如我哋成日郊区日本，咁啲日本嘅民众咧，佢哋嗰个后花园有阵时可能会种啲花，我成日都见到呢一只嘅，吓、咁其实香港其实我都有见到，但唔多咯，咁佢有好多种颜色嘅，咁佢咧有阵时一日里边有啲品种啊靓嗰啲啊，一日里边都会变色。 哦， 系啦， 一日里边 佢嘅特色系啊，特色就系佢会变颜色。 点解咧？ 佢个品种就系咁，会变换颜色咯。 哇， 系 佢嘅颜色同女士嘅有阵时 情心情，我真系都讲衰嘢，变幻莫测。 系咯，深不可测、啊。 系啦，嗱，仲有咧，佢咧又有啲人因为成日咁样变咧，呢、這个五色梅花又叫七变花啊，四季都会开花嘅，咁我日本街头成日都会见到嘅。咁、个重点咧就系、是，其实原来佢咧都有味，你又问我有冇味啦？ 我未问啫。 佢今次咧，上次我哋介绍嗰个咧三色， 因为我估佢冇味，佢咁细朵。 三色魔杖咧就有味，但系就唔香啦。呢、這个系有刺激嘅臭味。 呢、這个有刺激臭味添。 系啦，点解咧？佢就系、是、真系佢乌蝇嘅味。咁你睇你臭唔臭啦？佢乌蝇嘅味咯。 佢嗰个臭咧。即系我谂 对人体无害嘅，你放心。 O K O K， 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呢个已经注明咗写住对人体无害， 对人体无害， 但系就赶乌蝇， 赶乌蝇， 可能比较其实可能会比较确喉啊， 嗯、 即系嗰种肠嘅味啦， 嗯， 即系肠到你个鼻嘅感觉嘅味咯，咁、 嗯、 就可以驱蚊咯。咁、 嗯、 所以嗱，佢又靓又可以驱蚊咯。 嗯， 其实我觉得啲花又唔系话特别，最香香唔香系你自己认为。有阵时候有啲草味我都觉得好香嗰啲、嗯、可能系 草青味啊，草青味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系都有啲人觉得唔掂噶嘛。 系咩？ 我同你就得啦，因为行山嗰啲人， 自然人嚟噶嘛， 大自然人噶嘛， 系咩？ 嗱呢啲咁靓颜色嘅花咧，要追肥啦、嗯。追肥嘅意思即系话你要可能有阵时一个礼拜一次又要加啲肥料落去咯。咁、 嗯、 咧，其实买肥料嘅时候咧，你见到咧，懒人咧就可能见到一樽，好似我咁咧，就一樽里边会写住话呢种咧系专系放七彩缤纷嘅花嘅，呢啲系专系放水种植物嘅。 嗯， 你买之后咧， 就买七彩缤纷嘅花嗰只、嗯，因为呢、這个咁多颜色， 系啦，有啲专放兰花嘅。啊咁你就自己你就睇清楚先买，唔好拣呢个比叶嘅就我嚟淋花咁 啊。其实我都想问咧，因为我见呢、這、一个五色梅啊，佢嗰个嘅花咧就好细朵啦，佢即 系 好多好细嘅花就组成一个小花球咁样。 系 咁佢侧边咧，其实嗰啲树叶咧都系大过嗰一个小花束嘅。咁嗰啲叶咧，其实望落去有啲似薄荷叶咁样。 冇错。其实你个 size 就可以，你个样 佢真系薄荷叶嚟噶， 唔系薄荷叶，但系佢嗰个叶系似薄荷叶嘅形啫。咁、 哦、 其实咧，大家谂起薄荷叶几细，你就知道个花系几细。 系啊， 但系觉得花所谓嘅细咧，就好多好细粒嘅花瓣组成， 哦、 就好得意咯。 咁香港嘅山涧山野都应该几多，因为有几多类似薄荷叶嘅品种。 系啊，但系咧，我又见唔到有好大量嘅喺香港嘅山嗰度见到咯，吓、 嗯 啊，但系呢、這个好吸引蝴蝶嘅，咁、 嗯、 所以见到佢嘅时候，我记得我嗰阵时去日本嘅温室咧 ，Great 嗰啲，我系见过呢只花，跟住系一个，我唔记得边个地方系专睇蝴蝶嘅喺日本，咁、 嗯、 佢就佢专到呢啲花喺度、 嗯， 就可以吸引啲蝴蝶过去， 但系臭喎、 啊，会赶蚊，佢会赶到啊，重点嚟啦，佢赶到乌蝇，但系蝴蝶又中意。 哦， 系啊， 估 但系自然系咪好奥妙？ 但系自然真系好， 都唔一定，即系每个人中意唔同嘅嘢，系、 嗯、 咪、 嗯？ 你觉得佢靓，但系佢觉得佢唔靓， 系咯， 系咯， 你会觉得佢臭， 系， 但系其实佢又好香， 系蝴蝶就系可能觉得佢颜色好靓，所以俾佢吸引到咯。咁、 嗯、 所以种咧，其实我会睇香港我好似隐约见过有，但系一定唔系咁大堆咯， 都系泥种啦呢、這个， 系啊系泥种咯，因为刺花我见唔到有嘅，咁泥种 因为太细啦， 系啦，而系咧呢个呢只花咧，如果你买冇见到人哋花已经种咗咧，其实你可以自己种， 嗯、 因为我见到个种子买嘅。其实好多日本嘅花咧，喺、 哦、 香港都有种，就卖个日本嘅种子。 即系净系买个种子，然后就翻 自己种， 屋企自己种。 系啦， 咁都得嘅。 系都得嘅。 系咁佢即系 指示 喺花墟买，其实通常问佢五色梅种子，咁佢都应该会搵到俾你噶啦。 系，其实咧嗰啲种子包得好靓嘅，而家佢个袋咧 packing 咧、 啊、 已经有齐你想要嘅花。 系， 其实而家买种子唔系话我想要嗰种花，你行过见到个袋嗰个花，即系嗰张嗰个 packing 咧系咩花咧，咁你见到中意就买翻去种就得噶啦。 嗯， 系好多噶。 五色梅啊，咁啊种咗出嚟唔使惊啊，嗰啲唔系沼气嚟嘅。 咁你就系冇乌蝇，又有蝴蝶啦，我都唔知道几衰有蝴蝶 都唔得啊，咁啊有啲臭味喺度。 哦，咁你唔好摆 office 咯，摆露台咯。 摆露台啦。 系啊，啲有味嗰啲唔好摆。 唔中意个老板啊，摆老细房咯。 系，但我只想问一下你，蝴蝶系咪飞唔飞得高嘅咧？ 蝴蝶飞唔飞得高啊？其实好多高嘅地方都会有蝴蝶，呢、這个都系事实嚟嘅，系咪先？咁佢 我谂紧我露台几廿楼系咪会？ 咁啊未必会有啦，因为每一种 但山又得啊。 因为佢本身佢原生地可能喺山上边， 咁 同埋咧，因为昆虫咧或者每一种物种咧，佢哋嗰个嘅范围咧，其实系有特定嘅范围嘅， okay. 即系例如蚊、乌蝇，佢都会喺佢自己同埋蜜蜂， 我屋企冇， 系啦，都会喺佢哋自己嗰个出世嘅范围，可能譬如几多公里啊，几多米啊， 即系曱甴、洞穴啊， 系啦，类似佢会喺翻嗰啲嗰个范围入边咧，就做翻佢自己嘅生活圈嘅，佢好少咧。 好少特登會去到其他領域嗰度咁樣嘅。 咁啊係，就算你個花園整得幾靚，佢都唔會搭得上嚟我個花園度。 係啦， 咁嘅意思，因為我好想有蝴蝶喎，見到都係要去翻山邊， 去 翻都係同你行山先見到。 要啦， 係啊，你嗰啲你 快啲約你啦， 你揀個低層次啲嘅。 哇，你都好勁噶，唔好講啦。好啦，唔該曬，拜 拜。 Bye bye。四季的花其实会按住自己不同的气温去到开，今年又会怎样 呢？我与你像幻像，长长夜未冷，更点点放肆显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空中千色烟花偷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暖暖身体变得怠慢，永远也难放开臂弯。浓浓秋冬，严寒盖冬，犹如春天的归来，没有夏季越爱越严重。红红这冷冬，霓虹里暖风，到处处太多笑容，令我共你视野都震动。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熟，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Yeah！ 我与你像幻像，长长夜未冷，但点点放肆显得更加灿烂，全城繁星空中千色烟花偷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只担心痛快时间变得有限，剧烈地热烈地热烈地共你告别平淡，我与你像幻像，长长夜未冷，灯点点放肆闪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空中千色烟花偷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暖暖身体变得怠慢，永远也难放开臂弯。 初音同粤剧原来有关系。 我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辛苦的真情感。 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 叶文话：今次呢首歌咧系用咗粤剧嘅录制方法嘅，即系点样呢？即系由乐手跟住个主唱旋律去到伴奏，而今次就系由叶文先录起佢嘅 guidance vocal 带到去布拉格，再由当地嘅管弦乐团跟住演奏。 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 作曲冯咏琪，填词于日瑶，编曲 Perry Lau， 监制于日瑶、冯咏琪、林义文、阿 Bir。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义文《初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夺他人合法权利，不符合香港以及系任何文明社会嘅利益。律政司已经就事件向伦敦警方报告，要求严肃处理，将犯人绳之于法。郑若骅星期三出发到伦敦，出席特许仲裁学会举办的讲座和发表演说，期间亦都会同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会面，下星期一返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The way you touch me, fly me to the sky。 不知道你有没有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life。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行山前要做什么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穿合适的衣服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带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似悬崖和山间，千奇米去，那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九州女子组合 Link， 私は Link です。 对香港乐迷的印象及歌曲发展路向。 哦，是 Link の貝月ラナ。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达权号 Link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 Link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今天早上咧又有白元路同埋阿 O 啦，咁啊人脚方面咧啊恢复翻正常咯，7:00。 系啊，早晨啊，咁都系 早晨，听众 早晨小白，咁啊今日咧翻工都唔系好正常嘅，即系平时咧就一落去楼下啦，咁啊揸车啦，咁啊翻到嚟电台落车啦，跟住就冲杯咖啡，咁啊开麦啦，咁呢两日。翻嚟电台，第一用多咗时间，第二咧就用多咗脚骨力啊。咁咧，因为你真系唔可以随便泊架车路边啦，咁你要泊喺一个近电台嘅地方啦。咁我选择咗喺九龙塘嘅一个屋苑入边嘅，咁佢有时租咁样，咁啊泊咗入去啦。跟住咧就喺嗰个位沿住希福道嗰度就行上嚟啦。 行嗰个楼梯嘛， 系啦，行楼梯、 电视部隔篱嗰个嘛。 系啦，电视部隔篱嗰个楼梯啦。咁啊，连续第二日行啦。咁啊，行嘅时候咧。琴日就有啲喘气嘅，因为少行楼梯啊嘛，现代人。咁咧，今日行咧，喂，冇喘气咯， 好嘢喎。 系啊，睇嚟咧，每一日咧都系一个新嘅锻炼嚟嘅，对于每一位香港人嚟讲啦。咁啊，咩叫锻炼呢？就系练习过后咧，自己就会变强啦。咁我感觉到自己。变强咗啦！琴日咧，我记得翻嚟嘅时候咧，哇，大汗搭细汗咁出晒汗啦。咁咧，今日咧翻到嚟嘅时候咧， 蒙古人你 气定神闲啊，仲可以冲杯咖啡啊，容光焕发咁样同大家去做节目咁样。咁有两点要留意嘅，第一点咧就系嗰个浸会医院啊门口嗰条路都仲系封咗嘅。 浸会医院门口啦，同埋浸会大学嘅新校嗰度咧，其实都系好多路障喺度嘅。 咁第二点咧就系翻工嘅你咧就要注意翻预留多少少时间啦。咁香港人都系醒目仔嚟嘅，醒目女嚟嘅。咁大家灵活意适应啊，咁走下位预松少少时间。咁老板又松手啲啦。平时九点钟打卡，咁呢两三日真系非常时期。话喂，如果迟咗半个钟或者迟咗， 熄咗个卡机佢啦。呢两日 系啦，咁你嘅员工肯啊？攀山涉水 系啊！ 哇，即系有 你讲起攀山涉水，我今日真系攀山涉水。 系原先啊，原先 即系原先啊，我 原先就毅行者啦，咁啊取消咗啦，咁啊翻咗嚟电台啦，系啊， 系原本毅行者我都经过大帽山嘅， 系原先系攀山啊， 我今日朝头早就唔系攀过呢个大帽山啦，系揸车经过大帽山。 嗰个系咪叫全锦公路？ 全锦公路，咁我喺林村嗰度入去啦，跟住。其实唔止我一架车嘅，我沿途咧系都有四架车一齐咧就行呢个大雾山，即系全锦公路嗰度。 唔行嗰条路咧就要行大榄噶啦， 行嗰条路就要行大榄啦，或者再远啲嘅就屯门公路。 系啊， 系啦，咁嗰个就真系由一个大运啊喺新界嗰度，由新界东去到新界西。咁 畅顺吗？琴日今朝翻嚟， 今朝我翻嚟梗系畅顺啦。我揸车嘅时候凌晨4:00，系咁嗰个时间就好难唔畅顺嘅，除非即系有塞住嘅啫。跟住去到近呢一個嘅全錦公路，跟住再過就公主道嗰邊啊，跟住翻翻嚟龍翔道啊，咁樣再轉入嚟咁樣，最後咧都係平安翻到嚟電台嘅， 咁就好啊！咁啊，希望咁多位嘅香港人啦，咁啊平安。啊，小心最紧要啊！ 系啊，套路讲咧就话会开一条路嘅，咁但系咧，睇嗰一条公路会唔会咧就系、是、快线咧、就会唔会开翻？因为头先新闻报道咧都有讲过，咁又话即系商议啊各样嘢嘅。咁当然啦，详尽嘅交通方面，梗系即刻揾 Didi 问一问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首先新聞咧就話過咧，就係來回線啦，都會各開一條快線，即係一條行車線嘅啫，來回都只係有咁啊，係唔係真嘅咧？即係要問下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早晨啊，兩位嗱，我哋咧當然咧聽到呢個消息，亦都睇到電視咧有咪可能性發生咁啊，打咗去運輸署咧，再三打咗兩次俾佢哋問佢咧，佢哋話睇到個鏡咧，吐露港公路暫時喺呢一刻啊嗱，7:12未開，佢 未開嘅， 堅持話未開嘅，因為我哋問咗佢兩次噶啦，咁因為佢哋有鏡睇噶嘛，咁可能。我懷疑可能咧佢開唔知係咪開裏面嗰啲創科路嗰啲支路啊，其實有得走啊嘛。 即係科學園入邊嗰度。 係啦，嗱，我唔敢肯定係咪開咗入邊嗰度科學園嗰啲路，因為我見到就係有啲車以為有呢個消息咧，就湧咗去，所以而家咧， 哦，千祈唔好信住啊！ 開始塞車啦，就出九龍方向近大埔滘咧，已經塞翻去大埔滘啦。 咁嗰個位咪已經塞死曬，如果佢出唔到嘅話， 嚇嗱，咁如果開翻唯一咧，我懷疑咧，因為我唔喺現場啦，我都係收消息嘅啫，可能係開科學園裏邊埋邊啲路俾佢哋走咯，咁咪有得走咯，係咪？咁但係 吐露港公路咧，再三讲咗，问咗运输署咧两三次，头先同佢通电话，佢话佢见到咧系冇开嘅，吐露港公路来回冇开，但系系咪开咗埋边嗰啲支路咧？好似你话科学园路嗰啲咧，支路啊可以走翻出嚟咧，咁我就唔敢肯定啦。稍后再话翻俾大家听啦，开唔开？ 7:13啊吓，咁大家如果呢个时候我系驾驶者嘅话，我自己咧就唔会选择试嗰条路啦， 因为已经开始塞车，啲车咧系以为开，咁真系可能真系开嘅，应该开，但可能开系开埋边啲支路，就唔系正正吐露港公路，因为左边转咗咪有个科学园路， 我知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唔系科学园。系啦，咁啊，稍后再同翻讲大家最新嘅资讯啦。 你一有资讯就即刻抌纸仔嚟。 系啦，暂时运输署佢坚持话未开，咁我哋而家要听翻官方消息啦。 明白嘅。 佢话未开就未开。咁讲翻其他嘅道路先，讲翻港铁先啦。咁而家港铁嘅车站关闭咧，就系荃湾线啦、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东铁线嘅大学至到罗湖落马洲站啦，同埋西铁线嘅屯门站噶。咁另外港铁咁多条线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的巴士服务都是先说着，他说今晚10:00结束。另外轻铁 705、706、751P 线都是暂停的。而电车鲗鱼涌的柏架山道和筲箕湾总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暂停服务，讲紧港九新界多处封路。在港岛，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着太古的港铁站，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而在九龙的封路咧系多过琴日的路面。窝打老道和联合道交界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啦。咁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全部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而渡船街啦同埋佐敦道咧就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啊。康庄道北行封了，洪隧近住理工大学的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都封了，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模糊街。咁多了新封的地点咧，就是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同埋旺角道啊。琴日就冇封噶，咁啊今日封了，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至旺角道，亚街路街介乎唐美道同埋洗衣街，同埋七咸道南同埋畅运道啊。 哇，咁、那个旺角味都好严重吓、啊，因为个主要命脉都系喺弥敦道嗰度。 系啊 ，Didi， 你头先一路报，我一路睇你嗰张纸，当然系密密麻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你都要加插翻广播道落去，系啊，广播道嘅情况啊， 广播道其实你 掹咗落去联合医院， 系啦，你讲得 联合道啊，呢个浸会医院嗰度系咪啊？ 咁其实广播道就唔系封嘅，咁你下次要过到你呢一个位咧，都可以上 到， 但系过唔到，咁都系某啲人咧会用某啲方法过啦。 怎么可能？ 系啦，咁但系最 汽车过唔到啦，嗱人就行人就有机会过得到， 车都过到嘅，不过就即系睇下你点样过啦。车都过，因为我今日都系咁样车。上咗嚟廣播道落翻， 系 咯，咁但系就要小心啦。其實咁樣講，嗰條線變咗係阿歐，你提醒咗我，嗰條線變咗係單線雙程行車。不過就一來一回咯，即係大家要對頭車小心啲啊。 禮讓啦，係禮讓啦，即係大家都想。入去出嚟嘅又想出去， 系啦。咁其實阿歐講得啱，最主要影響到聯合，最主要影響到廣播道咧，就是、因為聯合道近住浸會醫院啦，同埋聯合道窩打道交界封咗。 係啊，呢、這個都係非常重要嘅事情啊。係 啦，咁我講埋新界先啊。咁新界咧就大埔公路馬料水段啦。嗱，咁講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中文大學啊，運輸署咧就堅持話來回方向仍然暫時係封閉嘅。上水嘅新運路同埋掃管部路交界近住掃管部路迴旋處啦，創新路嘅沙田方向封了，科学园路都是去沙田方向，唐德街和唐俊街的交界，新运路和扫管部路交界的。而路面呢刚才讲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现在开始真挤塞了，龙尾去到大埔滘，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屯门码头，近着屯门医院，应该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医院一段呢都是开始挤塞的。 明白了，唔该晒 Didi， 因为刚才用了很长的篇幅讲究竟有些什么路行得，有些什么路不行得。咁啊，交通方面信息万变嘅，咁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听多啲交通消息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啊吓。 系啊，咁我都喺度啊，多谢的士司机啊大雄啦，多谢佢载我翻嚟嘅。 雄哥，好嘅。 唔該曬大雄啊， 紅哥， 佢個車應該係叮當嘅發牌。 咁啊，唔止淨係阿紅哥啦，仲有好多好多的士司機都好有心啊，或者好多司機都好有心啦。咁樣 多謝而家依然係緊守工作崗位嘅朋友啦。 係 啊, 啊, 啊，好，唔該 你都多謝你啊 ，Didi， 我都多謝你哋。 好 ，thank you。好，天氣方面交俾 Barbie 啊，早晨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其實咧都幾好㗎，因為咧都天晴啦，而且咧個天都係藍天一片，而且有陽光嘅。咁啊，唔算話非常之大。大风咁，但系咧行出街咧呢个温度都系凉爽嘅，咁所以呢种天气翻工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嘅。咁同埋咧，望上天空咧，除咗见到太阳之外咧，喺另外一边咧，另一个方向咧，仲见到月亮，仲系挂住。咁所以咧，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望住呢两个咁样嘅太阳、月亮照亮住大家咧，就觉得希望今日咧新嘅一天咧会更加有朝气，同埋更加有希望啦。 系啊，咁啊，天气方面就系咁啦。咁 Bobby 你都转个头就好翻嚟啦，因为啲时间都要抓紧一下。咁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啊详细嘅天气情况先啊吓，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离岸风势咧就间中清劲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咧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就比较清凉啦。依家气温咧22度，相对湿度咧72%，73%啊，小白先啱啊，系啊，争一度都要报啱佢，73%， 争一个 percent， 个 争一个 percent， 系啱啱啱。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说两个都重。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 首嘅歌曲嘅 Edgar 江海加 Two at a Time。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啦。头先提过大家啦，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3%嘅。咁啊，出边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系4至5嘅中级度水平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早晨，小鹏爷爷， 鹏爷今日系鹏 Sir 喎，系啊， 系啊！嗱，今朝早呢个晨光大学咧，我恨咗咧。扮呢一個嘅晨光大學嘅教授咧，好耐啦。 客席教授啊， 其實有時咧又俾阿基叔咧霸咗個位嚟做，係嘛？咁所以咧，哇！今朝咧，一於咧趁有呢一個咁難得嘅機會咧，等我嚟扮下嘢先。 基叔唔好行上嚟住啦，辛苦啦。 係喎，嗬。 係喎。 基叔好彩，好彩佢 氣來氣喘啊！上到嚟唔知點算啊！ 因為咧就就住呢一個嘅晨光大學咧，逢星期五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咧特別有係講一啲。環境議題嘅嘅學科啦，咁啊有啊綠色和平嘅朋友啦，阿 Kate 同我哋傾講啦。咁啊今朝早咧，我亦都咧有一啲咧相關咧都係環境議題嘅一啲啊資訊咧，可以同大家咧都去分享一下嘅。咁啊因為咧呢一個嘅國際能源署啊。簡稱咧就 IEA 咧，原來咧佢哋喺呢一個嘅啱啱星期三嘅時候發表咗咧，就話本年度嘅世界能源展望報告啊，咁入邊咧佢哋就話咧講到咧舊年啊2018年咧就全球温室氣體排放量咧增加咗嘅，咁增加幾多咧？就係增加咗咧 1.9%， 即係1.9%啦，咁就係全球温室氣體排放。经历平稳期之后咧，系连续第二年增加。 嗯， 经历平稳期，哦，咁即系话咧，2018、2017，即系可能2016年嘅时候咧，都仲系平稳期。 嗯， 去到呢个2017、2018年咧，呢两年咧就连续两年增加啦， 开始飙升啦。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啲嘅报告咧，当然要发出一啲嘅警告啦，吓、啊，警告乜嘢咧？就系话，即系若果咧，即系世界各地啊，吓、啊，呢一啲嘅国家咧，即系如果咧。唔做好佢哋嗰啲嘅環境嘅政策咧，唔改變佢哋而家嗰啲嘅能源嘅消耗嗰啲嘅政策嘅話咧，呢個能源嘅需求咧會以每年嘅1.3%嘅速度增長，咁、就同呢個生產能源有關嘅温室氣體排放咧，亦都會係持續上升啦。咁呢個都好容易理解嘅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大家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成日都講話自己即係由自己做起啦，咁可以減費嘅就減費，可以走數嘅就走數啦。 源頭減費又好緊要嘅。 不過咧，我哋自己個人咧，即係一小步一小步咁做嘅之餘咧。即係以一個政府啊，一個國家啊，一個城市啊，佢哋嚟到計嘅話咧，佢哋嗰啲嘅政策咧，其實有陣時佢能夠改變一小步啊，哇！即係等於我哋唔知幾多億人嘅一大步咁樣噶啦，咁所以就最好就大家一齊做咯，唔好即係我哋做得咁少嘅時候。哇，都唔夠佢一嘢嘥曬。 係啊，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我哋自己生活上面咧，就盡量減費啦，係咪先？源頭做起啦。但如果你話某一啲譬如政策上嘅配合咧，其實嚟幫好多。 係啊，呢個都係即係 要嘅， 係啊，要用翻呢個啊， 緊要嘅。 你誇咗，其實有冇諗過你哋有啲？ 其實我哋冇誇㗎。 好啦，咁啊既然彭爺講到呢個環保議題咧，我都有一個甜點啊，可以搭翻落去啊，因為咧。喂，琴日咧睇到新聞喎，咁啊，水都威尼斯咧，咁啊， 有水浸啊， 系啊，大漲潮啊，系咧第53年來咧最嚴重啊， 呢個真係緊要喎。 意大利大部分嘅地區咧，最近咧連 日暴雨啊吓，咁啊著名旅游城市咧威尼斯啊，咁啊佢哋嘅潮汐水位咧高达咧187厘米啊，系1966年以来咧就最高噶吓，咁啊即系佢哋嘅市政府咧都讲话啊，近排咧啲游客咧就唔好去住啦，因为咧入边都已经列为一个緊急嘅狀態，咁啊會咧將威尼斯咧列為呢個災難區啊！ 啊，災難區添 啊！直情係咁啊！市長呢個布魯尼亞羅啊，咁啊，琴日啊宣布全市進入呢個緊急嘅狀態，以爭取咧更加多啊救災嘅資金咁樣啊！所以咧，即係遊客們啊，如果你plan 緊去哇去威尼斯玩一下咁，但係近排應該要轉一轉地方， 係咪有電影節㗎？嗰度會 威尼斯電影 每年 唔係應該會唔係應該。應該會有嘅，但係呢個時候唔知道。不過相信佢呢個嘅水位咧，即係咁樣去即係浸埋呢個城市咧，都係同嗰個嘅 氣候變化啦，係啊， 又係嗰個元兇都係咁樣嚇。咁啊，都好可惜啊！如果真係一個咁靚嘅城市，好彩我去過一次啫。 係啊，我都係去過威尼斯。 我去過一次， 個人噶咯， 威尼斯人嗰度， 估到你啦，呢啲咁嘅， 唉，真係成日去啦， 留下呢個伏筆，最後搞翻一個笑啦，梗係呢個都係 今日嘅神光大學落堂啦。 好啊，唔該曬， 神光大學。 好啦，時間咧好快就會到7:30啊，先聽聽一節嘅新聞簡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留守中大的示威者朝头早6点起清理吐露港公路南北行各一条行车线，俾车辆通过。示威者要求政府在24小时之内承诺不会取消或者延迟区议会选举，否则会再度堵塞。不过运输署表示，吐露港公路仍然未能够开通，红隧都未能够重开，呼吁市民密切留意交通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会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习近平提到，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的习近平又提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多区继续有人集结堵路，红磡海底隧道一带昨晚多次被投掷汽油弹，着火焚烧。一个男子凌晨在七咸道南十字路口被一批示威者围殴，他一度失去知觉。警方在旺角、荃湾、香港仔、青衣、屯门和元朗等施放催泪弹驱散。正在英国伦敦访问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出席一个活动期间被几十个支持香港示威活动的人士包围。由立场新闻片段见到，示威者不断指骂郑若骅是杀人犯。郑若骅在混乱之中跌倒，由工作人员护送离开。律政司发声明谴责暴徒对于郑若骅造成严重身体伤害以及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极端主义，批评示威者以政治理想为借口剥夺他人合法权利，不符合香港和任何文明社会的利益。律政司已经就事件向伦敦警方报告，要求严肃处理，将犯人绳之于法。郑若骅星期三出发到伦敦出席特许仲裁学会举办的讲座和发表演说，期间亦都会同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会面，下星期一返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以下车站已经关闭嘅啦，咁包括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东铁线大学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呢一段咧，亦都系暂停。西铁线嘅屯门站啦、东涌线嘅欣澳至到东涌站服务暂停。欣澳至到东涌站服务暂停啦，咁现时咧港铁已经系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欣澳同埋东涌站。另外啦，东铁线啦，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每五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服务暂停。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十点结束。轻铁方面，705、706同埋 751P 线咧系暂停。电车方面啦，则如涌柏架山道啦，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嘅。港岛封路啦，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太古港铁站，筲箕湾道近泰安楼咧一律都系封闭。九龙封路咧，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另外咧，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咧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嘅康庄道北行啦，红隧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启田道近住德田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嘅旺角道咧仍然系封闭，亚街老街介乎塘尾道同埋洗衣街，七贤道南同埋畅运道交界。在新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水新闻路和扫管部路交界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封闭。创新路去大埔方向、科学园路去马料方向、马料科学园路去大埔方向、唐德街和唐俊街的交界、新闻路和扫管部路交界。其他路面情况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大埔较一段挤塞；咁反方向去翻大埔咧，就近住马场呢一段系挤塞嘅。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有车龙啊，龙尾去到博爱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龙尾博爱医院。东隧咧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汇景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二零二五，二台喐一喐。 我想问咧，呢两包饼咧，边包少盐啲啊？你知噶啦，少盐健康啲噶嘛？ 哦，睇营养标签啦 ，sodium 钠呢一行咧吓，最好咧就系每100克嘅饼干咧系唔超过120毫克嘅钠含量嘅。 哇，呢两包都超过晒，咁即系好唔健康啦。 其实如果你系想要健康少食嘅，应该拣嗰啲高纤啦、少油、少盐同埋少糖嘅新鲜食物。 即系譬如水果、原味果仁或者杂粟米嗰啲， 都冇问题噶。仲可以拣嗰啲低脂奶啦，或者系脱脂奶噶，低脂嘅乳酪啦、番茄鸡蛋三文治都得噶。 知道。 饮食2019， 健康香港再有手。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噶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Vinny， 你好喜欢在你的纹身作品之中用到花，那你会用什么花来形容阿一呢？ 太阳花。 佢俾我觉得比较活泼啲、开朗啲嘅。Hello， 我是 Mini， 是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揀牙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点39分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头先咧，多谢阿彭爷咧，发生呢、這个我哋嘅环保大事啦，咁喺呢个晨光大学咧， 环保爷爷啊，头先 系就可以讲下一啲咧环保嘅议题啦。咁啊，喺网上咧，劲买嘢嗰啲咧，买完翻嚟唔啱着啊，唔啱用咧，嗰啲就劲唔环保嘅、 嗯， 所以就千祈唔好乱咁网购咁样，咁呢个都系紧要啊吓。咁啊，虽然晨光有网购达人啦，就系 Barbie 啦，咁样 Barbie 讲亲嗰啲产品都好似几好用咁啊，服味就唔系好浓嘅，啊少啲中服。不过咧过去嗰个双十一咧，其实咧就唔系净系喂香港同埋内地先成日都话逃嚟逃去买嚟买去嘅、哦，其实咧呢个双十一呢个叫光棍节啦。几受咧外国人欢迎嘅、哦， 系 啊，原来咧外国嗰啲电商啦、 啊，我知道日本咧十一月十一号咧，佢哋、 啊、 都系 卖嘢嘅， 买嘢嘅，但系佢哋就唔会叫做光棍节啊， 系啦、 啊，佢哋用咗佢哋两个嘅字咧，叫做 EE 咁样 ，EE 啊 ，E no E 咁样，点解咧？即系话 E 咧，其实系好似两个打洞嘅一个字咧，就组成咗一个音标咁样嘅，咁佢 EE 加埋就四个好似打洞嘅音标咁样， 系系系， 所以佢就将因为 E 嘅解释就系好啊， 哦，好好， 系啦，好嘅好嘅日啊，咁样好日啊，咁总之就买嘢， 买嘢咯，系啊，咁唔通 bad day 啊买嘢啊？ 咁我觉得 开心买鞋。唔開心買， 佢哋都係見到嗰啲，譬如內地方面嗰啲網購咁火熱咧，咁啊，梗係諗啲橋翻嚟，諗住自己嗰啲網絡 都可以賣下嘢啦， 都可以賺翻筆啦，係咪先？ 咁啊，今個雙十一咧，阿歐就喺台灣嘅，台灣方面咧都真係，喂，嗰、那個雙十一個氣氛都好濃厚，以至咧之前去加拿大咧都有啲朋友仔話，喂，部風扇咧唔好買住啊，等雙十一買咧平啲啊咁樣。咁原來咧雙十一咧成為一個買嘢精咧。好在乎嘅一个节日啊吓，咁特别系依家大家可能啊去到香港某一啲商场咧，其实七点几八点咧就已经闩门啦，好多铺头。譬如我琴日去自己家住嗰个商场啦，咁谂住落去下边啊开个会倾倾下嘢啦，同啲朋友仔喺间咖啡铺嗰度啦，咁我七点钟佢就last order啦。成個商場咧八點鐘就關門啦，咁樣咁所以都大家呢一排你唔好話買嘢你就大曬，想買嘢都未必買得到。咁點解咧？無端端講呢個雙十一咧，話説咧喺好多媒體嘅報導啊，都得知咧，喂有啲咧雙十一咧最荒謬嘅買嘢冠軍、哦，即係亂咁買嘢，亂咁買嘢咧，甚至乎啊買錯咗嘢咁樣，幾得意啊嚇！咁啊呢一位咧叫雙十一咧。买嘢嘅荒谬冠军嘅得主有几荒谬咧？据了解咧，佢系一个咧中国嘅大学生嚟嘅。喺上年咧双十一当日咧，佢都想啊，好似大家咁样啦，买一啲平货啊，抢平货啦。咁啊，上嗰个淘咩嗰个网站嗰度买嘢啦。相信咧，绝大部分人啊，都系买衫啦、买裤啦、买鞋啦、买物啦。咁啊，但系咧。佢啊，竟然买咗啲好古怪嘅嘢、啊，竟然咧， 使唔使得街噶？你讲嗰啲嘢？ 佢大陆 大陸買嘅，總之好搞笑噶。佢咧嗰晚佢聲稱自己飲醉咗酒啦，跟住咧唔小心買咗一隻咧八個月大嘅孔雀，跟住咧又買咗一隻咧泰國嘅迷你小香豬啊，同埋一條野生嘅娃娃魚。 哇！ 係啊，冇花冇假噶。原來咧喺呢個淘咩嗰網站真係無所不能啊嚇。咁啊呢啲活物咧。第二朝醒来咧，即系寄咗佢去佢屋企嗰度咯。咁啊，孔雀嗰个咧，其实系搞笑嘅，嗰、个就冇嘅，大家放心。系、啦，但系嗰个鱼同埋猪仔咧，就真系寄咗过去。咁啊， 真系一条鱼寄咗过去啊？ 系啊。 咁猪仔咧？ 猪仔都寄咗过去咯。猪仔 OK 嘅，其实、即系佢猪只贩卖啫嘛。即系猪只贩卖喺内地应该是合法的理论上。咁嗰条鱼啊，即系唔知系饲养鱼定系点啦。咁我都唔知道，我都未逃过，系咪先？ 鱼篓嚟噶系嘛？ 唔系真系一条鱼嘅。咁你有阵时喺内地，譬如有啲人玩嗰啲叫做观赏鱼啊，佢都真系要买噶嘛。 嗯， 即系远方咁样运过去。 嗯、我有识过朋友， 即系香港就话有金鱼街，喂，你就咁泊架车喺度咁啊，周围行咁样，喂，你外国嗰啲或者内地嗰啲唔系将啲金鱼啊嗰啲观赏鱼集中晒。 但系邮寄呢个嘅活物咧， 我都 觉得 奇怪嘅， 好辛苦。因为我有个朋友，佢真系大闸蟹季节嘅时候，佢有试过就 系 透过呢啲网站去买大闸蟹， 系 买翻嚟食。佢又夠膽食喎，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古怪咯，即係買埋啲咁嘅嘢，咁啊上年咧，嗱今年就係佢最怪啦，或者佢最荒謬啦，上年嘅雙十一咧，嘅荒謬冠軍得主嘅購物車咧，全部都係啲古怪嘢嚟噶，講俾你聽啊，咁咧包括咧有火雞啦，蜂王漿啦， 生牛嘅火雞又係。 火雞唔知道、未撳入去睇，一陣幫你 check 翻啦嚇。咁、根據報道咁樣講，緊身褲啦，同埋咧，佢買咗架小型飛機， 幾多錢噶？小型飛機佢哋坐嗰啲定係遙控嗰啲啊？ 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啊。 有阵时嗱，报道有阵时真系我唔知佢边啲啱，边啲系错，定系边啲夸大，边啲失实。 喂，但系你要知道咧，喺内地咧嗰、那个网站啊，即系买嘢嗰个网站，唔再讲佢嘅名啦。头先讲咗，都不下几次谐音咁样。你真系打一架名车啦，佢真系都卖噶、而且系收翻正常价钱噶、即系譬如嗰架名车500万咁先算啦。林宝咩嚟咁样先算啦。喂，佢500万，佢真系卖500万噶、我有听过咧，第二日咧架车咧就会车到去你屋企门口，就会有人同你交锁匙。 哇！ 咁你信唔信啊？咁啊，亦都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有啲人买嘢唔使睇噶嘛，唔使试噶嘛。 系，但系如果讲到一架名车嘅话，我觉得你点都要出去揸翻一转先。 系，可能佢本身已经有一架同款咧，佢想嗱本身有一架紫色嘅，今次咧买一架青绿色嘅，咁。我都懂揸啦， 系啊， 我都已经有一架，我只 系成条彩虹泊喺屋企嘅车房 我想储多一架啫嘛，咁样。咁当然我哋唔系啲咁嘅心境啦，或者未到啲咁嘅高度啦。 遥控车都冇位挤啊 ，OK。 唉，自己本身架车都冇位挤啊，代步架车都冇位挤，唔好话遥控车啊，依车都冇位挤啊，就嚟咁啊。但系呢啲都系啲搞笑嘢嚟嘅。咁啊，承接翻头先嗰个环保议题啦，就系、是、啊，有啲嘢你淘咗翻嚟。啊！又真系有冇用呢？好多时大家买埋嗰啲衫，当然啦，你可以退货，或者咧调翻转头咧，就系、是、佢又会啲码数咧又好似写得唔系好清，变咗咧成屋都系衫，但系咧真系着到喺身嗰啲有几多咧？咁同埋咧，依家咁流行嗰啲快速时装啊，速食时装咧，咁其实你着两着咧件衫咧就歪啦， 系啊， 跟住咧你最后又焗住抌，其实嗰件衫。好10蚊好啊，10蚊20蚊啦，你买咗翻嚟着两次，歪咗烂咗。 嗰啲衫咧，我觉得真系好 嘥 啊， 真系嘥。 即系我完全唔系好，因为我个人啦，唔赞同咧，就系用嗰啲下嗰啲咩即系速食衫咁样。 系啊，咁你网络 洗两次真系歪噶咯。 系啊，咁你歪咗，你可能就已经唔着咁点啊？你好心嘅咧，你就捐。唔好心嘅咧，你就直情抌。 系我捐都唔好意思啊，你知唔知啊？即系我自己着到系霉咗啦，自己唔想啦。 系啊， 即系我捐嘅，我都希望系仲系新速速嘅。啲人着起上嚟都系觉得开心嘅，系咪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嘛。 所以大家都系时候啊，喺呢个星期五咧，谂一谂咧呢个啊关于买嘢嘅议题啦。 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来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护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的一拍，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知有多挂念你。虽说有心锁重门，居然每夜没防备，就像黑房的某地，永远分个位置等你。难道我暗里求之不得，天与地， 天与地， 重新接起。 这位作品来自中途加上 Leon 忘记和记，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跟听众先看看的。西铁线方面的消息来的，天水围站有乘客就是九分，即是挨闸啦。另外有多个的站亦都有乘客是阻门的，影响列车运作。西铁线屯门至到元朗站的列车服务即时暂停，咁啊讲多次啦，西铁线屯门至到元朗站的列车服务是即时暂停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要先讲下啲国际赛啦吓，咁啊，无论咧系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啦，以至咧亚洲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啊吓，咁啊，讲下英格兰啦，威水啊，7-0咧赢咗对手啊，哈利简尼咧入咗三球啊吓，咁啊，华舒福咧都入咗两球啊，厉害，咁啊，另外咧就讲完好，讲下啲唔好啦，咁啊，琴日咧中国啊国足咧喺世界杯咧亚洲区嘅外围赛咧再度出师不利啦，作客啊1-2咧不敌啊，西亚嘅劲旅叙利亚啦，暂时喺 A 组咧就落后啊，对方5分啊，出线嘅形势咧就唔乐观。赛后咧主教练啊纳比就提出请辞啦，喺记者招待会嗰度讲啊，并且咧激动咁样表示啊，我唔想再讲呢一场咧输咗嘅比赛啦，一个咧球队啊到咗场上边咧应该。全力咁样執行咧教练嘅部署，意思就係话球员咧冇執行教练嘅部署啊，咁如果球员咧喺场上边咧係害怕，没有斗志，不能咧连续传球，不能咧踢出练出来的内容，即係练习嘅内容咧，就係我哋主教练嘅责任咁样。咁所以咧纳比咧就落台啦，咁佢冇再做主教练。我都觉得係啊，国足咧真係打得麻麻地啊，咁真係近年来呢成日以为喂纳比呢可以带领到国足，咁带领唔到，咁都纳比自己请辞呢都真係仲有几分尊严啊，有阵时都觉得啊，即係搞唔掂，咁搞唔掂咪走囉，係咪先，咁仲有少少面子，死撑啊，苦撑 又有啲乜嘢用咧？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咧，琴日啊，香港足球队咧喺香港大球场上演嘅世界杯亚洲区啊 C 组嘅比赛啦，面对住咧西亚嘅劲旅咧巴林啊，再次咧展现啊强劲嘅防守能力啦，踢出咧今次啊外围赛咧最出色嘅一战啊，最终咧0-0赛和咗巴林啊，得到咧主场宝贵嘅一番咁样啊，球迷咧赛后咧以掌声啊赞扬港队嘅表现啊，并且大叫四个字：香港加油！好咁啊！讲完咧呢啲足球嘅情报啊，讲下呢一个啦，过去澳门睇下呢个格兰披治大赛车，琴日咧就已经开始咗啦，喺呢个东望洋嘅赛道嗰度展开啦，各项嘅赛事咧都已经咧进行咗呢个练习赛啦，其中咧三级方程式啊 F 三咧世界杯啊。同呢个咧格兰披治电单车咧已经进行咗咧首场嘅排位赛噶啦，咁啊睇到都话竞争都相当激烈啊！小白有冇时间礼拜六日过一过澳门睇下赛车啊？咁样吓， 有嘅话都想嘅。 系啊，我真系好恨睇啊！ 交通方面都要 搞唔搞到，搞唔搞？好似文说有啲记者朋友，体育记者朋友就话，喂，都仲有啲飞卖嘅，而且唔系黄牛飞嚟嘅。 你有冇睇过啊？澳门嗰边 我冇啊，我每一年都好恨去睇，但系每一年都因为有一啲事、啊。 今年有冇啲明星赛咁样噶？ 今年冇明星赛啦、哦，好似但系嗰啲本身啲车手都系好明星 级 嘅， 系系系。 咁成日 有啲演艺界人士喺嗰度赛下， 系有啲演艺界嘅人士除咗赛下又过去影下相啦， 影下相啦。 咁但系 影完相之后打下边炉啦。 系啦，今年咧就未见到有Racing Girls， 真系少咗一啲啊。咁之前F1 都真系少咗一啲叫做赛车。车女郎啦、啊，咁因为平权嘅缘故啦、啊，咁系咪全部冇晒咧？啊，定还是有一两个咧？有冇 Racing Boy 咧？啊，赛车 Racing Boy 就 赛车型男咁样咧？啊，咁啊，赛车型男有冇着得好小布咧？咁样咁啊，呢啲都系大家都 好多遐想嘅朝头早， 好期待啊！咁啊，唉，谂啲嘢令到大家开心下、笑下啦。做人都系咁啊。咁如果你话喂，香港呢排好似过得唔系好开心喎、啊，咁啊，过澳门食下猪扒包，氹下自己。又得唔得咧？咁梗系得啦。 嗯，喂，除咗咧就系头先讲过嘅赛车之外咧，有一个作为阿仙奴球迷嘅阿欧咧，咁、嗯、啊相信都好留意住咧，就系云家嗰个嘅去向。 系点啊？云家教唔教？ 之前咧 教唔教国足啊？ 冇错啦，之前咧就话到有拜仁慕尼黑啦，咁啊就啲烟啊吹散咗啦，系咪？好啦，国足啦，咁啊寻日就宣布，咁啊委任咧就70岁嘅前阿仙奴领队啊，咁啊云家咧咁啊做一个全球啊足球发展总监。 哦， 我觉得呢个位咧。是几啱佢嘅， 即系阿纳比即刻话唔做之后，阿云加上位，虽然唔系上同一个位啦。 咁佢咧主要负责啲乜嘢咧？就负责咧就监督以及咧就推动全球男子、女子足球运动嘅发展。点解我话咧呢一个位咧就啱阿云加咧？ 系 本身云加都已经70岁啦， 云爷爷 系啦，你仲要佢咧就喺个场上边啊，系咁嗌啊、跑啊、攻啊呢啲咁嘅字咧。辛苦啦， 不过佢临尾带波嗰两三年，带阿仙奴都冇乜点嗌啊，嗌都无谓，食多会滞， 系啦， 嗌都无谓。 咁同埋咧，即系你见阿仙奴一直都系即系训练青训咧，就好俾心机嘅。咁如果做啲发展啊前瞻性嘅运动或者个项目咧，都几啱云爷爷啊， 炒股咯，叫云爷爷，云爷爷投资嗰啲球员全部都赚几倍嘅。 喂，呢、這、一个咧真系啱佢啦，所以你话如果佢喺发展啊前瞻上面啊，甚至乎搞好呢一个咧国际足协佢哋嘅财务咧、我觉得呢个工作咧系几啱佢嘅， 加油啊！ Solo se te cubrió, se te, solo se te cubrió 能聽眾未必估到，其實雲爺爺在日本人心目當中是一個幾好的領隊嚟的，雖然呢即係成績未必非常之標青啦，臨即係最後嗰幾年呢個阿仙奴嘅時候，但係呢佢嘅策略方面呢大家都好尊崇㗎。身穿貴舊嘅作品 Mission Colors， 先聽呢八點鐘嘅新聞簡報。 0.989 澳元0.679加元1.325新西蘭元0.638人民幣7.022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0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69.45美元，賣出1470.1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翻啱，大家好关心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一段来回方向咧，运输署咧再证实咧，就叫我哋咧就通知各位嘅司机啦，暂时都系未开翻噶。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啦，而家呢一段路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封闭噶。咁由于好多车咧而家咧就以为开咗啦，就行晒去吐露港公路，咁所以影响到咧吐露港公路来回开始挤塞噶。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元洲仔啦，反方向去翻上水方向咧，由马场嗰一段开始塞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对出一段咧，来回线而家仍然系封闭嘅。咁啲车行晒过去啦，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喺大埔滘嗰一段开始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洲仔。咁反方向啦，就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噶。咁啊，补充。咁喺新界仲有边啲地方封嘅咧？就系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咁另外创新路大埔方向、科学园路都系大埔方向、唐德街同埋唐骏街嘅交界啦。屯门嘅屯喜路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对出，呢个新嘅屯门。嘅屯喜路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封咗，同埋元朗公路近住南地交汇处啊，咁都系啱啱封嘅封路措施嚟噶。咁而喺九龙咧，就封咗地方咧多过琴日噶，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嘅交界啦，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对出。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啦。咁渡船街同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康庄道北行封咗，红隧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啦。咁今日新封嘅道路咧就系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同埋旺角道啊，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同旺角道啦，七咸道南同埋畅运道嘅交界。咁而喺港岛方面啦，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西边街，山道都封啦。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噶。咁而港铁方面啦，以下车站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东涌线的东涌站关了，现在免费接驳巴士，港铁就叫我们提一提各位，跟昨天的位置不同，免费接驳巴士就改了在东涌站的士上落客，就在东汇城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出，就改了在东涌站的的士上落客，在东汇城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那里免费接驳巴士，跟昨天的地点就不同。另外东铁线大学至到罗湖至到到落马洲站都是封闭关闭啦，西铁线屯门至到元朗站的列车服务都是需要暂停的。 咁港鐵各線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啦，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暫定先，今晚十點鐘結束。輕鐵嘅705、706、751 P 線都係暫停。咁而電車啦，即係如涌嘅柏架山道至到筲箕灣總站來回方向咧，都係暫停服務噶。咁另外路面方面咧，而家大欖隧道出九龍咧都係非常擠塞，龍尾排到去博愛醫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收到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一段咧都系非常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哇！呢一个最新嘅政府宣传声带都真系几应景啊！可以上到第一班嘅巴士，仲要系准时。嗯， 今晚九点半，你会做啲咩啊？一齐出发，揾伊字奇兰杂症嘅灵丹妙药啦！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深入瑞典森林，寻找冬眠中嘅红人， 希望从佢哋身上发现能够医治人类嘅解药。 骨质疏松、 肌肉萎缩、 心脏肾脏衰竭都冇有怕。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keep 住睇，药箱都变成首饰箱啦！ 好挫啊！呢两把声 系咯。 男声私分，女声我认得你啊 ，Heidi 啊，吓两个都好挫啊，把声。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Yeah, yeah, oh baby, 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果然咧，呢一个交通消息咧，实在系又长又沉又多，但系咧就必须要让听众朋友咧系详尽得知。咁所以咧，时间上边咧都系用多咗少少嘅。不过咧，能够让大家咧出行咧方便咧，我哋嘅责任咧都系需要系做咁多嘅。咁啊，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8:12噶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呢一把声音咧，我系鹏仔程振鹏，仲有一把嘅。 是啊，就是我芭比林慧啦。 是啦，咁至于接住落嚟啦，我哋仲有多一位嘅朋友咧加入我哋嘅行列之中嘅，请佢出嚟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呢位朋友咧就系嚟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你好， 早晨， 早晨啊鹏仔，早晨啊 Barbie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系啦，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先嚟咧就系、是、啊总结一下寻日个市咧就。 收市咧就跌咗247点咁样啦，咁啊去到咧喺呢一个嘅收报咧都系有成26,323点啦。成交方面咧，寻日就有745亿元嘅，咁啊当中咧都大家睇到咧跌咧就系跌咗200几点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亦都睇到另外有一只嘅蓝筹股啊吓，呢个腾讯咧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佢都跌。跌穿呢个320蚊啊，咁啊收市咧系319个几咁样啦。咁啊 ，Dicky 啊，呢一个嘅港股个表现会唔会都系受到呢一个嘅腾讯嘅呢个重磅股啊有啲嘅影响啦吓？ 好，你话如果讲近期嘅表现，当然就系同即系本地嘅即系示威因素有关啦。但系咧以至到你话。恒生指數嘅影響咧，當然頭先阿彭仔都講到，騰訊嘅業績表現咧，嗱又未至於差強人意，但唔係好咧，都已經係好客觀嘅現實嚟噶啦。亦都見得到喺佢嘅即係幾個主要嘅業務範疇裏面咧，增長放慢都真係一個明顯嘅事實。咁當然都見到你話互聯網相關嘅一啲金融服務咧，表現都係仲係有個維持幾高速嘅增長嘅。但係咧，本來大家都好憧憬啊，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進一步即係好啲嘅增長咧？咁真係見唔到喎。咁只不過見到收入都叫做合乎預期啊。咁但係講緊呢一個即係非通用會計準則嘅純利咧，咁就真係有少少比預期係低咗啲，按年增長24%，其實都唔係差嘅。但係點講都好，咁啊股價就開始咧，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都已經腳仔軟軟啦。咁再加埋啲券商嘅睇法咧，大部分都係下調佢目標價啦。就算個目標價係高於現價都好啦。咁所以咧，對於個股價都會構成少少壓力。咁我諗亦都因為佢佔咗恆生指數比重嘅10%啦，咁所以亦都係有啲影響啊嘛。咁唔好忘記就係過去呢段時間我哋睇啲業績咧，就真係啲最大隻嗰啲重磅股咧，業績就真係表現就麻麻地。尤其是淨係講咧，騰訊同埋匯控兩隻咧都分別佔指數10%，但係佢哋嘅業績表現都係比預期差咧，咁對於指數嘅負面影響咧就可見一斑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因為兩個因素啦，第一就係話近期嘅即係香港嘅示威活動就越演越熱啦，都已經係演變成係對於無論你話即係啲地產股啊、收租股啊，甚至乎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啊，都帶嚟都一個衝擊。咁但唔好忘記喎，唔係淨呢樣嘅喎，仲有第二樣咧，就係話講緊美國咧唔會再短期內啦，起碼唔會再有減息嘅空間。咁而香港跟減咗一次減幅一半嘅最優惠利率，亦都再冇減息空間啦。咁所以亦都係另外一個咧，對於市場嚟講咧。是即系息口敏感股的负面因素啦。 系好呢、這个时候咧，有一个交通消息要先讲嘅。 系啦，咁啊，讲翻咧就系西铁线列车咧，而家系可以行走红磡至兆康站，不停天水围站嘅接载乘客。咁啊，其他路段咧仍然系暂停嘅。咁啊，西铁线咧而家嘅列车可以行走红磡至兆康站，不停天水围站。咁啊，接载乘客，其他路段依然系暂停嘅。 好啦，咁啊，除咗话喺呢一个嘅港股嗰个嘅情况咧，就系寻日就话跌啫。咁啊，但系咧，都有一啲。嘅新股咧就会系开始咧都经常出现啦，咁其中呢排咧大家有提到嘅就阿里巴巴咧系喺香港第二上市呢件事咧，仲有啲讲话听日开始就招股啦咁。咁但另一方面咧，亦都市场上面咧有一种嘅讲法啦，就话香港嘅股市气氛低迷啦，咁所以喺新股上市嗰个嘅选择方面咧，啲企业宁可就话喺美国先上市啦，就唔选择啦。香港上市咁样，咁其实呢种嘅情况系咪都睇得到？其实如果系关系到香港嗰个嘅社会状况嘅因素嘅话，咁中短期嘅时间应该都睇怕唔会有啲咩改善啦。咁啊，即系话呢一种先喺美国上市唔拣香港呢种情况，系咪应该都会继续落去呢？ 嗱，我又覺得唔係咁悲觀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嗱，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對於企業嚟講，佢要申請上市咧，就唔係一時三刻，即係唔係話喂，彭仔啊，我哋今晚去食飯咯咁， 即係唔係買唔係咁簡單嘅， 唔係 落個 order 咁簡單啊？ 係啊，即係成件事咧，即係你諗下，要通過上市準則嚇，主板啊3年嘅準則啦，創業板都要2年。咁即係簡單講咧，都通過好長嘅時間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你見到上市嗰啲公司咧，全部都係排住個時間表去嘅。咁當然啦，你超級巨無霸，哇！你一上你就令到我哋香港係成為集資王。 甚至乎喺問鼎全球集資嘅 number one 喎，咁啊梗係可以排快期打下尖啦，即係講得白少少。咁嗱，當然而家講緊咧就係話，本來香港港交所嗰個今年嘅 IPO 嘅集資總額，本來你諗下啦，都已經去到即係嚟埋單計數啦，咁啊排第三嘅啫。即係紐交所，好似證交所同 NASDAQ 納斯達都過咗佢頭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加埋阿里巴巴咧，又俾佢係追翻上嚟喎。嗱，不過無論如何咧，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分開兩樣嘢去講。你話阿里巴巴咁，佢而家第一隻啊嚇，佢喺嗰邊同股不同權，而香港第二上市啦。第二上市同咧裕託證券係唔同嘅，兩者啲股份係完全一樣嘅。嗱，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大家咧你話認購呢個股份，當然啦，可能好趨之若鶩。不過咧，就有少少似咧，因為我呢個比喻唔知合唔恰當。不過都是合法的，就是話好似啲足球博彩咁樣，好似即係賽馬會嗰啲咁，一路睇住場賽事，一路博彩嗰啲，我都唔係好熟悉啦。嗰啲好似叫做走地盤，即係其實一樣。點解呢？因為阿里巴巴喺美國係上咗市嘅，佢個股價日日都會變動嘅。咁你香港咧，嗱而家未定價，20號先定價嘅，定咗價有個 range 都好啦。保田人就可以最終因應住嗰個市場認購氣氛去定嗰個最終價。咁當然啦，我嘅理解都係佢點都要俾少少甜頭嘅。但如果俾得太多甜頭咧，亦都惹嚟太多嘅對沖嘅活動，咁亦都對即係美國嗰邊上市股價不利，所以佢亦都唔可能咧有個太大嘅折讓，即係簡單啲講，佢個招股嘅範圍咧都會係翻接近咧現時或者係過去一段時間美股嗰個表現。咁當然你話喂睇翻基本面，咁講真第二上市真係嚟香港集資嘅喎，咁大隻，咁啊遲早都會首先嗱唔好講多啦，港股通就實成冇黐牙啦，好快入到去噶啦。因為即係美團啊、小米啲入咗啦，咁再遠啲啦。再收埋禮價等啦嚇，即係恆指公司啦嚇，唔知幾時啦。如果你話同股不同權啊，都可以入得恆指喎。咁講真，呢幾隻都即係隨住時間咁啊排隊即係一二三咁入曬落去㗎啦。所以亦都會吸引到咧，就係話啲內地嘅資金嘅。假若即係當阿里巴巴上完市之後。入到港股通咁講真啦，咁內地嘅網民、股民、投資者、投機者咩都好啦，梗係會買啦。佢好熟悉㗎嘛呢間公司，佢哋最熟悉。本來買唔到喺美國上市，咁而家可以，假如將會入咗港股通，咁啊通過港股通嘅渠道買咯。咁所以呢個就相當之正面嘅，對港股又好啦，對我哋恆生指數或者對於嚟多次，對於呢個港股整體一啲所謂嘅全球重點嘅科網企業嘅上市比例增加咧，都係正面。但係如果咧，彭姐頭先講嘅嘢咧，是值得關心的，即是說講的喂，咁未來的一兩季，甚至乎再長遠啲，如果咧大部分企業在內地好似仍都而家有 Star Market 啊嘛，科創板啊嘛，咁仲話而家 MSCI 第日都會加佢哋落去，咁會唔會一啲細型嘅即係啲科網企業會揀內地上市唔揀香港呢？咁我諗好可能啊會發生啦，因為股值又高啲，又可能會將來長遠都有國際嘅所謂嘅即係涵蓋嚇，雖然而家未有啦。 咁既然都阿 Dicky 都讲话，其实都系排凳仔咁样嘅，唔系话你依家话要落 order 或者要 book 期咁就即刻可以做到呢个上市活动， 搞两三年噶。 咁所以就而家见到香港咁嘅环境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多一啲嘅谂法都未定啦。所以 系啦，不过而家咧都要留意啦，就即系话除咗阿里巴巴之外啦。因為阿里巴巴冇嘢㗎，其實佢股價就會跟住美國嘅嚇。咁啊，而家咧但係貼住近住啊，唔係好遠啊，近住歷史高位距離歷史高位大概都係得7-8% 啫。但係騰訊咧就係距離咧就年內嘅低位。咁兩者即係要比市值咧，咁阿里就超越咗騰訊啦。咁所以咧再集埋資之後咧，咁佢嘅市值咧就會再大啲，咁啊會變成即係全球最大嘅中國嘅企業，亦都係最大嘅互聯網企業啦。 咁可能咧喺呢一個嘅喺港股方面啦。那個投資氣氛低迷的情況底下，有些小投資者都會想想、有沒有什麼避險工具、這期又說外幣裡面的、日元、和瑞郎、即瑞士法郎就、好像成為了避險貨幣樣、還有得升，會不會這些外幣都是一些正確的選擇呢？ 真係講緊避險呢，咁當然大家都知㗎啦，純粹講貨幣，咁呢兩個都真係傳統嘅避險貨幣。如果你話真係地緣政治風險嘅局勢緊張呢，咁黃金亦都會係受惠嘅。咁以至到呢仲有一啲避險嘅工具，但係呢啲呢就投機性啲啦，就包括係嗰啲波動指數相關嘅期貨啦，好似近期升得好厲害，因為個指數呢跌，咁市場避險嘅意識上升呢，咁一啲所謂即係波幅嘅指數呢就會係上升嘅。但是你说是不是有个好好的 吸納嘅價值咧，咁唔好忘記，咁啊，即係始終，譬如話你話講到日元又好啦，甚至即使係瑞士法郎都好啦，其實即係唔會有一個所謂嘅利息嘅回報啊，如果你話投資者喺香港買，咁同埋亦都有即係價差嘅，咁但係你話短線咁呢兩個貨幣會唔會真係繼續跑贏咧？咁我覺得會嘅，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第一，起碼預期住美國冇減息嘅空間；第二，中美貿易戰到現在呢一刻，即係仲係有啲變數，究竟簽唔簽訂到第一輪嘅貿易協議？咁當然啦，即係全球去睇咧，就唔會將香港而家目前嗰個嘅亂局睇得太重嘅，即係對於全球經濟影響。咁但係無可奈何，亦都悲哀，即係我哋香港嘅即係新聞成為咗國際嘅財經頭條都十多日㗎啦，即係日日都係有香港份嘅。咁但係望落去都唔係一啲開心嘅事。咁即係。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香港人，希望即係總會有雨過天晴嘅一天。 啊，希望快啲啊，快啲雨過天晴啦！大家都係咁望噶啦。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啊 ，Dicky 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正話我哋有提過嘅一啲股份嘅名稱咧，有冇？ 我冇持有。 持有咧，係冇持有，係我都想持有，不過冇咁多錢。好，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通話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怕冻嘅朋友喺冬季咧可能会用到电暖炉、电热毡呢一类型嘅秋冬电器，用嘅时候咧你都有嘢要注意噶。用电暖炉嘅时候，要确保附近冇任何易燃或者系助燃物品，例如系报纸、杂志、窗帘，又或者系衣服，以免被烧着引起火警。亦都要留意电暖炉嘅出入风口有冇受到阻塞。而喺用电热毡之前，要检查清楚电热毡嘅表面有冇破损，同埋记得咧唔好折埋张电热毡嚟使用啊！为咗喺天气寒冷嘅时候可以舒舒服服咁样享受冲个热水凉。我哋亦都要定期为电热水炉安排有经验嘅技师进行检查，确保安全。而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嘅出水喉管同埋花洒头咧，亦都唔可以加装任何形式嘅开关水掣，或者接驳至洗手盆或者系浴缸嘅开关水掣，以避免电热水炉嘅储水缸因为压力过大而爆炸。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哇，好耐冇见你个样啊！ 点会啊， 小白个样啊，冇见你几日啦，一头一尾见过啫嘛，星期一见过，今日星期五啦， 系啊， 哎呀，冇见四日几唔惯啊，真、 哎、 系， 知你挂住我， 系咪冇见三日啫？ 三日啦，中间， 唉，中间三日，所以咧，今朝早一定要揾阿小白帮手咧， 咁啊啱啦， 讲件事俾阿彭爷爷听先。 你讲开样咧，咁啊真系要同你讲下呢、這、一个，就系、是、人面辨识系统。 哦， 系啊，嗱。我哋之前咧就話內地好多時啊，學友開演唱會啊， 哦，係啊，捉到嗰啲 係啦， 通緝犯啊， 係啦，啲通緝犯咧實在忍唔住啊， 都要去聽啊， 都要去聽下歌神唱歌。 哇！你話如果流連啊，即係我哋呢個電台啊， 一位同事 啊，其中一位同事，佢而家聲音好煩啊，佢聲音一二台都有啊， 係啊， 所以我好難界定佢 係咩台嘅同事啊嘛， 佢其實係文教組嘅同事喎，有好啦， 更加唔拉更， 咁佢係我嘅朋友，好朋友啊，彭仔好朋友，榴蓮啊，如果佢係一個通緝犯啊，佢死緊啊，佢啊， 好多次添啦，會唔係一次添啦，係啦，嗱咁啊，今次咧。讲呢个人面辨识系统，大家听到嘅时候就会惊啦。通常就会话到啊，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嗰个私隐啊？有啲咧又话到，原来某一啲嘅地区啊、国家，佢哋嗰个人面辨识系统咧，其实我嚟做咩嘅咧？就我嚟 detect 咗你个样之后咧， 系 仲会帮你分埋呢一个 gray 嘅。分埋 gray 之后咧，帮你个 gray 咧就做埋某一个嘅信态评级嘅，例如望咗我个样之后啦，一睇我嘅穷鬼嚟嘅，好啦，穷鬼 睇样都知， 即系翻埋睇相查实。 嗱，佢睇认识咗个样之后咧，我嗰个嘅资料就已经喺嗰、那个中央嘅电脑嗰度啦。好啦，喺个电脑嗰度嘅时候咧，咁可能会连埋我之前。 个银行记录啦，我嘅借贷啦，系咪做得好咧？咁啊，即刻可以认到我呢个人嗰个信用评级。 即系其实佢将所有个人资料挂钩咗， 冇错啦。 佢唔系话斋睇你嘅样， 梗系唔系净系睇风水咩？ 投资压宅咁样。 系啦，咁佢咧就知道晒我嘅个人背景之后咧，原来会影响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系啲乜嘢咧？ 奇啊！ 唔俾你入高级餐厅。 有机会，唔俾你睇演唱会都系其中一个。 系啊，演唱会 买都唔俾你买啊，因为佢觉得咧 你 冇、這 個、钱买啊。 系啊，佢会觉得你个信用评级差。 买层楼或者买架车呢啲咁大投资就话啫，咁大成本系咪？ 系啊，咁但系佢哋就话到啦，有机会咧会做呢一类型咁样嘅措施嘅，所以咧有好多地方嘅人咧就会好担心啦。啊，如果一做呢个人脸辨识系统咧，会唔会真系严重影响我哋嘅私隐呢？好啦，嗱，出年咧就东京嘅2020年奥运啦，系咪先？咁啊，其实。上年呢在某一啲嘅地區喺呢個上屆奧運咧，都有曾經用過呢個人臉辨識系統，就用喺邊度咧？用喺記者區啊，即係希望可以更加快就俾啲記者出入出入出入咁樣，所以就用到呢一個嘅系統。好啦，今下一屆咧，唔係今 嚟緊 嚟緊呢一屆出年嘅東京奧運咧，佢哋就話會用到呢個人臉辨識系統喺邊一度咧？就係除咗記者之外咧。就是運動員啦， 係、哦、 啦， 咁佢哋好易認啫， 係咯， 運動員係易認，咁但可能佢哋就怕嗰啲手續咧好、哦、麻煩啊，即係嗰啲證咧有陣時可能啊，我借俾你、嗯，你又借俾我，你知啦，即係大家都搞過 show 嘅，嗰啲證係周圍擺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就為咗可以保障每一個嘅運動員同埋傳媒朋友可以更加快， 你快 進出呢一個嘅會場， 即係你塊面，你一張臉已經係嗰個證啦， 冇錯啦， 係個 pass， 跟住喳喳臨就入去比賽，喳喳臨就入去做採訪。咁但係嗰啲私隱問題咧，我覺得就應該要處理得小心啲啊！如果唔係，又會俾人話噶啦。 啱嘅，啱嘅嚇，注意一下都好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天水围站有乘客纠纷，西铁现时可以行走红磡至兆康站，其他路段仍然暂停。东涌线方面，由于路面情况许可，港铁现正提供一条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欣澳站至东涌站接载乘客。东涌站现正关闭，列车不停东涌站。运输署表示，现时吐露港公路仍然未完全开通，车辆需要改道，红隧仍然封闭。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述最新的交通情况。 现时吐露港公路的清理工作尚未完成，以及需要确保道路安全，以致未能完全开通。上址的交通需要临时改道经科学园道，往沙田方向的车龙而家去到大埔园沟底。驾驶人士请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注意路面安全情况才好前往。而红隧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可以考虑使用东隧或者西隧过海。由于路面情况随时有变，我们呼吁驾驶人士继续密切留意交通状况，并且为行程预留额外的时间。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他表示将会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以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但发文未有提到林郑月娥的名字。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时候指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89，澳元0.67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8。 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89美元，卖出1469.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啊，港铁以下车站都系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啦。咁而家免费接驳巴士咧，就喺东涌站嘅上落客货点咧，就喺东汇成功共运输交汇处对开噶。咁另外啦，东铁线大学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另外西铁线咧，屯门站就关闭，天水围咧就暂停服务啊。屯门站关闭，天水围就暂停服务噶。咁另外轻铁啦，705、706同埋 751P 咧，都系需要暂停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而家九龙塘站咧，由于有投掷汽油弹同埋进入路轨范围，咁为咗保障乘客同埋员工嘅安全啦，而家东铁线咧红磡至到火炭咧都要即时暂停服务噶。而家东铁线咧就系红磡至到火炭啦，要暂停服务。咁即系话而家东铁线咧已经系全部暂停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而家东铁线咧系全线嘅服务咧系要暂停噶。咁啊，讲翻路面先啦。在港岛区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太古港铁站，筲箕湾道近太安楼仍然封闭。而在九龙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香港浸会医院对出，过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全部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加士居道的天桥，康庄道北行封了，红隧近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封了，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和旺角道封闭，七咸道南和畅运道的交界封闭。在新界了，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段封咗啦，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仍然封闭噶，咁但系咧好多车以为开咗啦，咁啊好多车行去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咁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啊，出九龙方向近大埔滘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圆洲仔啦，咁另外一边啦反方向啦去翻大埔啦，车龙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噶，咁啊另外啦上水嘅新运路同埋扫管道路交界。近住扫管道路回旋处封闭，创新路沙田方向、科学园路沙田方向封闭，唐德街同埋唐骏街嘅交界啦，屯门嘅屯喜路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元朗公路近住南地交汇处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另外电车啦，而家鲗鱼涌嘅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咁而路面比较挤塞咧，都系大榄隧道啊，都系好夸张啦，出九龙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古洞啊，大榄隧道出九龙咧严重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啦，近住古洞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严重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另外反方向东隧嘅东行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龙蟠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由于有坏车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天桥。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 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39啦。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接住落嚟呢一个钟数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小白同埋阿芭比咧，就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一个咧，嚟自系今日嘅明报，明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话，多间大学包括系中大啦、理大、城大以及系浸大，都被咧身份不明嘅蒙面黑衣人咧就喺校园出入口嗰处咧就设置入境处嘅所谓嘅，即系出入境咧都系好限制住啦。咁而截查进入咧校园嘅人嘅，要求咧出示学生证啦或者系记者证等等，甚至咧佢哋系会搜你个袋嘅。咁其中咧中大有大量啊系非校内人咧就喺校园嗰度游走。查证件以及限制包括咧系运送啲超市食物嘅车辆同消防救护车进出，又有咧蒙面嘅人驾驶住咧校巴，以及咧就系破坏校内嘅设施，惹起咧员工啦以至到系学生啦不满嘅。咁有中大高层咧就话中大校园啊被接管，透露大学同书院咧，寻日晏昼啊达成共识，咁啊低调呼吁师生咧系暂时离开，咁但系中大咧系否认撤离原生嘅，即系员工同埋学生。中大内嘅示威者咧，寻晚9:00喺下鼎基运动场商讨行动去向，咁开会超过2小时，至到咧呢个明报嘅截稿嘅时候，仍然未有结论咁讲。咁而讲到呢示威者去到中文大学所谓嘅守卫住啦，咁寻日呢进入第三日啦，咁各个出入口呢都係被示威者呢堵塞嘅，车辆无法出入中大。有居住喺中大宿舍嘅教职员就担忧有卫生问题，亦都呢怕若果有紧急事故嘅时候，消防车或者係救护车无法驶入。有学生呢就自发喺度執垃圾，并且咧系运送到附近有车可及嘅垃圾收集站，又自行咧系营运个饭堂，维持生活嘅。咁至于港大方面又点咧？嗱，港大高层咧连日嚟咧就劝谏咧校园内示威嘅学生保持冷静，呼吁佢哋咧用和平方法表达诉求。其中咧，港大理学院嘅院长啊表示咧，相信警方会遵守同校方嘅承诺，就唔会喺冇合理原因之下就进入校园。但系佢话，若果示威者咧系抛杂物啦，或者有其他违法嘅行为，警方 就会有合理的理由呢是进入学校的啦。咁而理工大学里面呢就有示威者驻守的。咁当中包括是理大生和校外人。记者昨日晏昼所见呢为数以百计。咁一如呢好似中大嘅校园咁，佢哋将呢校园各出入口呢用大型嘅杂物呢围封嘅。任何人呢係入内都係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示威者亦都喺校内设置物资站、休息站，并且制造呢汽油弹同埋啲盾牌呀等等嘅。咁而校园里面呢昨日就只有校长室所在嘅大楼以及係工业中心有保安驻守。据了解工业中心对上有两层楼呢係放置咗化学物品嘅。咁呢个呢嚟自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啦。 好啦，睇一睇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呢就係多区冲突持续，教育局呢决定停课至到周日嘅。多區的衝突越演越烈，教育局昨日就宣布延長中小學和幼稚園等等的停課時間去到周日，即是17號。另外都再有三間大學，包括了港大、理大和成大，都是暫停或者取消今個學期餘下的校內課堂的。咁啊，继中大前日宣布咧，即时提早结束本学期之后咧，成大琴日咧亦都向师生发电邮话啦，取消所有面对面同埋网上教学，并且咧系唔设期中考试啊，但系咧各科或者安排额外嘅作业评分咧去到代替嘅。港大咧亦都宣布暂停本学期余下嘅校内教与学活动，理大咧就取消今学期余下嘅授课堂。咁啊，两间学校咧都系会改为网上形式进行噶。咁即系话咧，八大咧已经有六间学校咧系取消咗校内面对面嘅课堂啦。而岭南大学同埋教育大学咧，琴日都宣布啊，分别会喺下周四21号啦，同埋下周五同埋六咧22、23号嘅毕业礼咧，都系会延期举行嘅。咁呢个咧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喺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嘅时间啦，就当前香港嘅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系香港当前最紧迫嘅任务。咁啊，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陈少波对于就是《星岛日报》的时候就表明了，习近平首次公开对香港司法机构提出要求，在中央看来，香港要止暴制乱，不单止是警方要有力执法，司法机构亦都要承担起在整个管治体制当中共同的责任。咁啊，继续讲到习近平咧，就用咗三个严重、三个坚定支持、三个坚定不移表明态度噶。咁啊，分析啊，亦都话到习近平三个坚定不移反公开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系主要啊，当然咧就系指美国推动涉港立法咁讲。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啦，《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啦。呢个内页嘅要闻当中咧，就有谈到咧。话呢一个嘅黑衣魔吓，文汇报咧咁样形容嘅，着黑色衫嗰啲人，咁就攻击咧无辜市民所使用嘅暴力咧，近月嚟咧就不断升级，越嚟越多咧无辜嘅市民咧遭受冷血袭击。喺礼拜三嘅时间，一名姓罗嘅70岁，食环署街道洁净服务承办商嘅清洁工人咧，系被砖头系击中头部受伤，及后咧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咁呢一名嘅清洁工咧，受伤后一直昏迷，甚至咧有脑干死亡迹象。咁延至到寻晚咧系证实不治噶。咁案件已经系交由咧系新界北警区重案组调查。咁而文汇报咧喺呢一个嘅报道当中咧。亦都有係講到咧一個情況，就話咧喺尋晚證實不治嘅呢一名老翁咧，佢喺未過身之前啊，就話佢喺尋日晏晝咧仲係命危期間啦。咁文匯報嘅記者咧係有喺尋日咧追問過有25名啊，佢形容為咧即係文匯報形容為係煽暴派嘅議員，是否咧對啊黑魔暴力咧視而不見嘅時候？有人咧就一见记者就心虚躲避，而愿意系回应嘅咧， 一系就话事件目前咧有不同嘅版本，需要时间了解；一系咧就话继续咧将自己纵容暴力嘅责任咧推卸到咧特区政府同埋警方嘅身上嘅。咁而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就批评啦，所谓嘅煽暴派咧系黑衣人嘅自己人。咁喺有黑衣魔袭警啊！在被捕期间反抗受伤的时候呢就即继续呢煽暴，就借机呢就喺度呢去嚟到去煽动，咁无对于无辜市民遇袭呢就视而不见，拒绝讲一啲公道说话，反映佢哋心中呢并冇市民所作所为呢係要将香港推向沉沦嘅深渊。咁呢一个呢嚟自今日係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嚟嘅。 好啦，睇睇《苹果日报》咧，讲到关于咧美国参议院咧急议人权法嘅报道啦。咁啊，提出法案嘅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咧，琴日就喺 Twitter 嗰度表示啦，喺参议院通过法案一事上面咧，取得咗重大嘅进展噶。据了解咧，鲁比奥喺香港时间周四凌晨咧就会见麦康奈尔，麦康奈尔咧愿意最快喺香港时间琴日嘅深夜或者今日嘅深夜咧，就会透过俗称热线嘅非正式方式。通知参议院议员以将法案就是透过一致同意方式表决通过的。有知情人士就说了，热线方式是需要审议相关法案的委员会主席一同出席的，而有这个一同提出的，而有关方式意指是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在参议院医务间放出有关议法案的通知，反对者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代表正式通过了。据知如果用这个热线方式进行的话，即是法案内容是不会作出任何改动的。法案一旦通过，国务院每年就要评估香港自治的情况，以评估香港是否继续拥有特殊经济地位。法案也针对打压香港民主自由、施行酷刑的人士作出制裁的，包括他和他们的亲属进入美国都是要审查的。这个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再看《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现在就是11月15日，天气都凉啦，即系应该系少咗人咧，会赶住去游水噶啦。咁啊，我嚟检讨下咧，就游泳池方面嘅问题咧，都比较上好啊，啱时候啦。话到啊，泳客咧喺公众泳池教授泳术啊，难免咧就会影响到其他泳客畅泳噶。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现时仍然咧就未就设立一个叫做公众授泳区，即系教授游泳嘅区，制定啊统一嘅机制。全港44个公众泳池，只系得9个设立咗咧就系教泳区以及规则嘅啫，其他咧就系各施各法。申诉专员展开了主动调查，咁啊话到啦，审出就是康文署对公众泳池公众受泳活动的规管。咁啊，另外亦都讲到啦，唔少游泳的市民咧，咁啊的确需要咧就利用公众泳池进行咧就系游泳的教授活动嘅。咁啊，故此康文署应该咧就考虑制定措施，将有不同需要的泳客分流，舒缓参与教授游泳活动人士同埋其他泳客之间嘅摩擦。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认为目前有私人教授游泳的需要，不少的小朋友都会学习游泳，但是公众泳池欠缺制度和监管，康文署应该设立制度，例如就是划定一个的指定时段位置才可以教授游泳，以免很多人同时间就是使用这个游泳池的时间发生争拗或者出现危险的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的泳客的。康文署回复的时间就说到了，会按住实际的情况以及需要，为合适的泳池设立公众受泳区，或者就采取其他针对性的措施，平衡一般泳客以及就学习游泳人士的需要。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汇新国际金融集团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同我哋分析大市嘅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Sunny 睇到咧国际嘅情况咧都有啲胶着啊咁中美贸易战方面啦，特别系讲紧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其实早喺三四个月前咧，我都讲紧就系用 即高估低揸嘅策略啦。咁啊，亦都係前個星期講到就話，去到27,800到28,000點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以一個高估嘅策略為主嘅。咁啊，果然啦，因為28,000點咧係一個即250天線左右嘅一個即牛熊分割線啦。咁所以好多嘅即散户或者機構咧喺嗰個位咧都係一個啊算係天花板，暫時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咁啊，而家又嚟到即26,300左右咧，咁我覺得又可以即喺低位可以慢慢去吸納翻嘅，咁啊可以呢段時間去買翻啲即防守性比較強啦。 係，咁啊，新年有啲咩股份或者板塊散股民呢段時間可以留意一下。 前一個星期咧，咪同大家講咗啲物業板塊嘅，咁啊見到南光家寶啦，咁啊都算好彩，咁啊由嗰時講，而家都升咗差唔多成20% 啦。咁啊今次我反而講下，你可以睇下留意下阿里巴巴喎。咁啊，阿里巴巴雖然就話佢市漲幾%唔係特別太多啦，但係始終睇緊即係阿里巴巴始終係即係巨商嘅巨頭，咁啊未來增長嘅速度仍然係有嘅。如果係可以即係抽少少或者係留意佢發展嘅話咧，我覺得直播率都係幾高嘅。咁當然就話佢上市嘅價格啦，究竟係抽定係上市之後買，咁價別投資定技術分析咧，咁就每個人因人而異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温冠伦新李同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新李。咁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你，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不好意思，华梅姐，这个不是读打井， 不是打井古井啊，那来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阿欧同埋 Barbie， 早晨啊， 华 梅姐， 仲有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即系呢一种嘅开场白咧，咁正常、咁平常咧，真系一种嘅安慰同埋系幸福嚟噶，因为幸福唔系必然啦，系嘛，就好似啦，我哋嘅身材都系啦，我哋嘅高矮有时咧，嗱肥瘦都可以话自己控制到，高矮咧真系好难控制。系噶，欧可 系增高鞋垫啦，唯有用 系啦，即系呢啲咁嘅外在物啦。但系其实一除鞋入屋，你咪系矮晒咯， 睇到啦，系咪？ 系咯，哦，乜咁嘅咁 系啦，所以我冇刻意用过呢啲增高鞋垫。 哎呀，你冇用啊， 我特登矮啲。仲突出啲 哦，咁樣 係啊， 知唔知邊個武大郎啊？ 邊個啊？好啊，我知啊，我有睇喎。 係啊，好啊，係啊，呢個武松阿哥啊。 OK。 如果香港再要演繹嘅話，舞台劇版本可以揾阿 O 啊。係 啊，多謝你啊！但係呢個係金瓶梅先會出現係嘛？武大郎係嘛？ 係啊，冇錯。 但係就唔係水滸傳啊嘛？你想 都可以嘅，兩邊都得。 好彩我都有讀下書啫。 嗱，咁樣既然咧。唔紧要噶，你个人志气高嘛，我欣赏你噶。 OK， 嗱咁咧，高矮咧唔系自己可以咧控制得到，但系芭比呢样咧，我哋女仔咧就更加要学懂。 系啊， 就唔系话系学着一只高踭鞋，着一对高踭鞋，而系咧喺平日我哋咁中意 selfie， 我有 follow 你嘅唔知乜嘢啦。你啊，好多时候都 selfie 噶， 呢一排少咗啦，呢一排少咗啦， 系咩？ 系啊，呢一排心情随住心情所影响。 后生嗰时做女嗰时又 selfie， 系啊， 生咗个女又 selfie， 自己又会立埋个女 selfie 吓，公司又 selfie， 去街又 selfie， 精神又 selfie， 唔精神又 selfie， 系啊，几切合 Barbie 嘅作风 系。但系你有一样嘢我留意到，要咧跟我学啊！ 哎呀，我都觉得系啫， 就系咧，我哋影相嘅时候呢， 嗰对脚点摆呢，系可以令到我哋本来对脚唔系咁修长呢，都会变成长腿姐姐㗎。点、 哦、做 啊，哥哥都得。 我都想学。 长腿哥哥 都可以。我都想学啊。 首先如果你系企喺度影相嘅话呢、嗯、你就唔好呢将对脚啦系拍埋咁样。 系。 平脚啊，系咪叫平排咁样搭埋？唔、好 哦， 你要点样可以长啲啊？ 点样？ 有一种讲法咪丁字脚嘅， 系啊， 亦都咧有一种嘅做法就更加贴切。我会话咧系将你嘅脚咧前后都好啦，左右都好啦。你左右脚咧一只脚咧就系、是。搭前少少，另外嗰只咧就收后少少、 哦， 就有少少咧，好似一个咧倒转咗嘅中文字入字，进、 哦、 入嘅入字，但系倒转倒转咁样嚟到摆吓，咁、就企喺度嘅时候咁样影咧，你咧会个脚咧收长啲嘅噃。好啦，如果你系坐喺度咁点咧？坐喺度影相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啦，嗰、那个椅背有几贴咧，你个腰骨就贴到几贴、嗯，因为会令到你只脚，因为如果你本身矮咧，你就会变咗吊脚啦，咁好肉酸啦，系咪？如果你系搭喺个地上咧，你变咗粒平排咁样，好市正咁坐就唔好啦。 系， 咁、那个脚咧，其实一样系可以啦，有一只。左好右好，有一只咧系屈曲少少、嗯，另外嗰只咧就向前伸直。 哦， 系啦、 啊，好 似一个咧，呢、這个咩、這個、姿势曲，有一只脚咧曲尺咁样，系、啦。咁、你影出嚟咧，最好你个腰骨都唔需要咧，一定贴到嗰个啦，椅背啦，系实一实咁嘅，有少少斜斜地咁。咁你成个人咪拉长咗咯，系咪啊？ 系、 嗱，呢一啲咧都真系好好嘅技巧嚟噶，一个企，一个坐，就系咁咯，成对脚长晒啦。嗱、芭比要唔要试下阵间？ 我阵间试下，我练习下。 我建议、 你敷衍我，我讲下你 吓。我建议我哋二台嗰啲主持咧，咪喺嗰个香港电台嗰牌嗰度成日要影相嘅，都可以企喺度用头先个入字嗰个 pose。 咁我要提我个妹妹啦。 妹妹系边？ 阿宋梅啊，系佢最多就喺嗰个招牌度影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 pose 识得摆啊，矮脚裤都变长脚鞋。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先啊。咁而家东铁线咧系全线暂停服务啦，咁而西铁咧屯门站就关闭，天水围咧就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咧，以下车站仍然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啦，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啦。咁而家免费嘅接驳巴士咧就喺东汇城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出噶。咁另外港铁啦，咁多条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就会系暂时喺今晚10点结束噶。轻铁705、706同埋751 P 线咧，都系需要暂停噶。咁而电车啦，则渝涌嘅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咧，都系暂停服务。咁讲翻港九新界嘅封路啦。咁而喺港岛区啦，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啦，同埋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啦，同埋西边街啦，山道、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对出，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封闭噶。咁而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啦，同埋窝打老道。咁另外，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嘅来回方向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啦。咁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啦，红隧近住理工大学嘅来回方向，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啦，七贤道南同埋畅运道交界噶。咁另外旺角道都不能够咧右转入去西洋菜南街啦。咁喺新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咧系封闭，咁吐露港公路啊近住中文大学一段来回方向仲系继续封闭嘅。运输署话创新路大埔方向咧都系封闭啦，唐明街介乎唐骏街同埋宝康路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咧严重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古洞对出，咁亦都影响埋咧元朗公路嗰边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啦。 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日丽晶花园，而东隧去九龙方向都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西隧去香港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礼拜六冇节目。周二在家中感到局促， 星期六啦，点算啊？ 有好节目啊嘛 ！RTHK Chart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我黄天怡。 Welcome to Backpacker Club， 波城阿一， 我是你的后援会。 陈上司认真做。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嗱，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嘅咧。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莫莉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 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的神、思贝、阿乐、 莫莉 既寻常事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九州女子组合 Link， 私は Link です。 对香港乐迷的印象及歌曲发展路向， お、はい、Link の貝月ラナ。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 Link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 Link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郑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吓，而家咧就9:09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 系嗱，星期五嘅时间啊，嗱，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已经联络咗我哋嘅听众啦，咁啊冇问题啦，咁啊，不过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就预约下个星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1872388啊，吓。 冇错啦。 系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今天咧喺9:00过后，我哋亦都咧会有消失的地图啊。今日有一位新嘅嘉宾咧，叫做圆圆啊。上到上嚟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啊，欧洲方面啦啊，比较上咧，平时可能都系讲日韩啦，诶，亚洲方面比较多嘅， 去远啲嘅今次 系啦，去远啲，去到好远啦，咁啊，圆圆同我哋讲下就罗马尼亚。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呢，咁晨光第一线搵到位新嘅朋友，就係、是、资深旅游作者周圆圆。圆圆早晨啊。 喂，早晨啊。 咁啊，今日呢，咁圆圆上到嚟嘅时候呢，就可以介绍好多呢有关于譬如欧洲啦、东欧啊、西欧各方面嘅旅游资讯俾我哋嘅听众啦。咁、嗯、係咪有啲乜嘢特别嘅玩法，或者係有啲 哪个国家我们讲先好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未试过自驾游的。 啊 上个月我就去完一个二十日岛的东欧自驾游啦。就去了很多地方的。由这个匈牙利啊Croatia 啊，罗马尼亚，跟住去到斯洛文尼亚咁样样嘅， 咁玩咗几个唔同嘅国家啦， 系啊，都玩咗二十日噶啦。 哇，你啊真系厉害啊吓！咁啊呢二十日入边啊，其中嗱，譬如头先有提过罗马尼亚啦， 系 罗马尼亚未必咁多香港人咧去过或者了解佢哋嗰度嘅玩法噶， 都系噶。 我哋今日讲下罗马尼亚先，唔知得唔得咧？ 其实呢个地方我自己就好鍾意囉，因为佢仲好朴素啊。同埋呢喺我头先讲咁多国家之中呢，佢系唯一仲未用欧元，即系佢唔会用欧元啦，同埋佢唔系呢个欧盟嘅国家嚟嘅。 咁佢就好嘢喎佢。 係啊，佢而家用緊个货币叫 LEI。LEI, 即系好似嗰啲好贵好贵。 个面包几多 LEI 啊。 係啊係啊，其实就几十万咁讲緊，但其实就好少钱咁。 三十万 LEI 就可能系等于唔知几蚊嘅欧罗。 係啊， 咁样嘅。 冇错，绝对啊。 真系啊，咁佢哋都下下都拎住几十万几十万出街嗰啲少都。 好似佢哋都有早排咧都仲听紧话，有啲人都仲用紧以前嘅饭票嗰类嘢咯。 饭票 系啊，即系嗰啲共产国家咧，因为 饭嗰啲 系啦，咁佢好似一个支票咁样样， 咁 系一个好大嘅冧心，咁佢可以我嚟换食物啊或者货物啊咁样样咯。 咁罗马尼亚有啲咩特别嘅？如果我哋去嘅时候可以玩啊睇啊咁样。 其实咧，佢有啲好古旧嘅村咯，咁有或者有啲镇啊，咁有一个镇咧，我就觉得比较吸引嘅。咁入到去嗰个镇里边咧，佢得几千人住嘅啫。咁我哋泊好车啦，即系行入去啦。咁你就会见到啲楼房咧，只不过系得一层或者两层高嘅啫。咁然后嗰啲簾篷咧就系啲瓦片嚟嘅，即系嗰啲砖红色嗰啲。然后咧嗰啲窗门咧就系最特别嘅地方。好似一啲未瞓醒嘅眼睛咁样样。系啦， 乌眉瞌睡咁样。 乌眉瞌睡， 我有见过啲相，虽然佢似乌眉瞌睡，但其实我都觉得几有煞气。 有啲好似有俾人望住咁嘅感觉， 即系去到一个城市嘅感觉就好，佢建筑群已经有好多只眼睛望住咗你咁。 系啊系啊 系啊， 佢 有少少似巴比伦以前嘅风格，我自己觉得系啊系啊。 你都好好记性，即系以前嗰啲冇错。 我记得巴比伦即系佢以前用好多呢一类型嘅风格咧，咁即系俾人哋一种好似震慑， 震慑你嗰个 威慑嘅感觉。 其实就好似一个政权震慑你咁样样咯。咁其实当年呢度都有一个真实嘅历史故事嘅，就系话咧德国人咧系曾经占领过呢笪地方啦。咁亦都統治過佢哋啦，所以亦都因為佢哋係一個比較東歐嘅地方啦，咁佢哋就想啲人呢聽佢哋話啦，咁就成日都會有一啲嗰啲秘密警察啊、間諜啊咁樣會即係追蹤嗰啲平民百姓啊，又或者想反抗佢哋嘅人囉。咁於是即係羅馬尼亞本身即係嗰個石比烏嘅嗰啲居民呢，就會覺得好似咦有人喺度望住佢哋咁樣囉。咁望住啲窗嘅時候，如果你正面你就覺得哎呀好 Q 啊，好得意啊，好似未瞓醒咁啊！但系如果你谂下，你系当时喺嗰度住嘅居民，你就会感觉好似系一路都俾人哋望实啊，即系spy on you 咁样。 哦，成日都俾人监视住咁样，即系以前咧就未有咁多 CCTV 啦， 系 就靠呢啲建筑咧就做一个即系心理上面嘅叫影响。 喂，绝对系一个心理上影响， 心理战咁啊，令啲 系啦吓吓你先。 啲居民咧都成日觉得嘅，我而家俾人监察住，就唔敢乱嚟。 是 哦，咁而家就安心好多啦。不过而家都已经好多 CCTV 啦。而家已经唔同噶啦，又用第二种方式嚟监察你咯。 系啦，咁呢个咧叫做呢个镇咧都几特别啊吓。咁石比乌镇 系啦 ，SIBIU， 即系大家可以 Google 下嘅。 系有机会大家都可以望下。咁呢个都系即系东欧路线玩嘅时候系会经过嘅地方，容易经过嘅。 我谂东欧系必定要经过咯， 必定要经过。 系啊，如果你由匈牙利去斯洛文尼亚，你中间一定要经过呢个罗马尼亚，咁就会攀山啦。咁即系攀山，意思系可能揸车，我哋自驾嘅时候就会经过一啲好似法格湾咁嘅东西嘅。 嗯， 系啦。 嗯，咁啊可以即系睇到呢一个嘅，体验到呢一个嘅眼睛啊，望住你嘅时候嗰个感觉啦，系嘛？ 系啊。 系咁样，罗马尼亚仲有啲咩特别嘅嘢咧？ 我记得我 体验啊，嗰啲都得嘅。 体验啊， 羅馬尼亞嘅人呢啊，係啊，我哋即係都組合咗一隊嘅朋友仔咁樣去啦。咁我就有參加過一個 workshop 啦，咁係做陶瓷㗎囉。 喔，陶瓷。係。羅馬尼亞嘅陶瓷同其他世界地方嘅陶瓷有啲咩獨步地方？ 我唔知道全部嘅小鎮係咪都係一樣啦，羅馬尼亞。但佢有一個鎮呢就好出名嘅，叫做 Horseshoe， 系啦，串法即系 H O R E Z U， 咁大家都可以 check 下嘅。佢咧就听闻咧系一个陶瓷出产地，系啦，咁最出名咧就系手工制作啊，同埋当地居民绘画嗰个skill 咯，那个技巧咁咯。 咁佢嗰啲陶瓷啊，同其他地方嗰啲有啲咩个感觉或者有啲咩唔同？ 佢嗰个陶泥呢，因为我去嗰次呢，咁嗰个 workshop 佢係直情有一个导赏员呢就解释俾我哋听呢，究竟佢哋罗马尼亚呢个镇嘅陶瓷用嘅陶泥係有几特别嘅。咁佢哋特别幼细啦，同埋沙嘅比例係比较少嘅。咁做咗出嚟呢个感觉呢係有啲中世纪好似一啲古董嘅感觉，好优雅嘅。 哇，咁都几靓啊。 係啊，同埋 pattern 都好得意㗎。 个 pattern 大概咩风格呢？ 我见到呢即係周围，因为嗰笪地方我哋去呢，除咗工作室之外呢，教人哋做陶瓷啦。咁另外呢佢都系一个陶瓷嘅博物馆嚟㗎喎。仲有呢佢系可以卖一啲制成品嘅。咁我哋曾经去参观晒成个 workshop 啊博物馆咁啦。咁见到佢哋呢哇有呢差唔多80%呢嗰个图案呢都系以鸡嚟做造型㗎喎。 鸡呀？ 係啊。 点解呢？ 好可爱㗎啲鸡呢，佢即系大部分嘅pattern 系做鸡咧，佢哋就系话咧，原来 有冇话公鸡啊、母鸡啊，定系 系公鸡？ 公鸡 系啦，咁因为 咩色嘅鸡嚟？佢哋嗰啲系 咁颜色嗰度就好多都系啡色嘅，同埋单线咁样样画出嚟，一个粗线条咁样画一个只公鸡， 即系以前石壁嗰种风格。 都有喎，係啊，真係有一啲好古董啊，好舊時歷史 heritage 嘅感覺嘅。咁我所記得佢哋曾經講過咧，導賞員就話咧，因為羅馬尼亞咧係以農立國嘅，咁對於朝頭早即係一早嘅要起身嘅農夫咧，好最重要就係公雞叫醒佢哋啦。咁所以公雞喺佢哋人民生命裏面嚟講咧，係絕對係一個 hero 嚟嘅。佢哋係好崇拜。佢啦，同埋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噶咯。 系，所以鸡嚟讲咧，对于佢哋嘅人有啲特别嘅体会啦。 系啊， 系嘛，咁所以就将可能好多鸡咧就画喺佢哋或者喺陶瓷上边或者其他艺术品上面咧，都展现咗呢一种嘅风采嘅。系啦，咁呢一个嘅罗马尼亚啦，佢哋仲有冇其他特别嘅唔同嘅村镇呢？都系几值得。如果我哋大家自驾游去东欧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又系必去嘅地方呢？ 系啊，我特别中意亦都留意一个村啦。咁嗱，佢呢度冇中文名㗎，叫做 Viscrit 咁樣啦 ,V-I-S-C-R-I, 咁係一个村，好細嘅村嚟嘅啫，咁只係得我諗得200人到㗎啫，或者係你少过200人啦。咁但係我哋去呢笪地方，又或者即係我同我个司机呀一齊揸车去呢个地方，我哋係觉得哇一入到去呢是直情好似唔係喺現代世界嗰度嘅，係完全係一個 超凡啦、啊，定 係一個超樸素，同埋咧好靚啊！啲顏色啊，啲牆壁啊，係一啲好鮮色、好鮮色嘅藍啊、紅啊或者啡色咁樣樣咯。同埋佢全部大部分嘅屋咧都係得一層高嘅啫。咁而去到嗰度咧，嗰啲羅馬尼亞人咧都全部大部分都係仲係牧養緊羊啊。马啊，仲喺条马路啦，其实真系马跑嘅路咯，系啦，马行嘅路，佢就拉住一架车，车上面有好多干草咁样样，就爱嚟喂饲啲羊啊，或者 两个世纪嘅画面嚟嘅呢个 系啊，完全唔觉得自己系即系喺2019年嘅某个欧洲嘅地方，完全唔觉咯，系啊，好中意呢度。 佢哋无论着衫定还是生活嘅方式都系。

好啦，嚟到朝头早啦吓，咁啊9:25啦，追踪31先。 有 Kason 啊 ，Kason 早晨，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咁啊，彭爷又今日避开你，逃避你，咁点解？惊你 逃避你， 系啊，惊抢咗你风头，因为呢个头条新闻啊，系咪啊？ 佢惊唔够你讲啊， 系啊。 头条新闻咧，本来今个礼拜咧就会出现嘅， 点不知 咁啊？但系因为一啲即系气氛问题啦，同埋有另外一啲防环节咧就。会加强咗啊，咁所以咧就下个礼拜先有机会再同大家见面啦。 哦，知道， 唔好意思啊。 哎呀，令你嘅粉丝失望。 诶、哎，唔紧要啦，佢哋依排都唔系好得闲，有心情睇噶啦。咁、另外睇下咧呢一个8:30咧就会，大家如果关心咧区议会选举嘅话咧，就会有呢一个区选论坛啦。咁啊，到时咧又可以睇下啲候选人啊，讲佢哋嘅理念啊等等嘅。咁去到9:30啦。啊，今日今个礼拜9:30就比较特别、哦，咁啊零距离科学咧就叫红人的超能力啊。 嗯， 咁喺呢个瑞典啊北部咧个森林咧，咁有一队咧医生啦同埋科学家咧就深入红穴，咁啊追踪啲棕熊啊，咁究竟系想做啲乜嘢咧？佢、就要喺呢一个咧冬眠紧嘅熊身上面咧抽取啲血液同埋一啲咧组织样本，你估系有咩用咧？ 我只是觉得他整个过程很危险咋，人家瞓紧觉咧， 佢冬眠咗咧，可能系真系好唔会醒嗰阵嚟噶， 瞓得好冧下， 系啊， 系咪医学用途啊？ 系啊，咁、因为咧就啊，你谂一谂到啦，啲红人即系除咗话佢哋嗰个身体咧有足够嘅脂肪啦，可以俾佢哋有养分之外咧，佢哋咧。咁样瞓法咧，然之后瞓咁耐咧，起咗身咧，又唔会话肌肉萎缩啊、骨质疏松啊。你知道我哋唔喐得耐咧，嗰啲肌肉就会疏松咁样。 坐得耐个 pat pat 都硬啊， 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去研究一下咧，究竟佢哋咧有啲咩原因、啊？呢、这个嘅即系身体里边有啲咩机能咧，令到佢哋会可以冇事嘅咧？咁、从而咧就研究一下啊。我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醫治呢個骨質疏鬆啊、肌肉萎縮啊、心臟啊或者係腎臟嘅衰竭等等嘅症狀啊？ 我以為咧係因為研究咗呢個紅人即係冬眠嘅嘢之後，諗下人類第日咧咩星際旅行啊、冬眠嘅時候起翻身啊，冇咁腰酸骨痛啊呢啲添。 哦，咁啊唔得，咁紅人都係瞓嗰兩三個月啫。你如果去星際旅行，你嗰講係瞓幾耐？瞓幾年或者幾十年嘅喎、 啊？隨時幾千年啊！ 係咯，同埋。你拱咗嗰啲人去，然之后佢 send 个 message 出嚟，你都有排先等到 嘅。又等几千年啦。 系啊，吓、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晚上咧11:05夜广场嘅，真系好科学咧。咁就会讲下恐怖实验室事件簿啊。 嗯， 系啦。咁其实佢就唔系话有啲咩恐怖实验啊，佢就话其实咧喺实验室里边咧，即系除咗系搞嗰啲咩咩病毒啊嗰啲咧会有， 就有好多嘢可以制作到出嚟。 系啊，基本上咧佢其实喺里边咧嗰啲科学家咧都几危险嘅，因为有啲嘢咧，譬如话有啲金属咧就会自己咧暴喺空气里边咧，一系爆炸，一系咧释放啲即系放射性物质啦，咁啊即系可能致癌嘅。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原来咧喺一般嘅实验室里边咧吓，唔使讲到啲咁复杂啊，最危险嗰部机器系乜嘢咧？咁样 系乜嘢咧？ 吓、就系嗰部离心机， 离心机 系啦，因为你离心机咧嗰个高速运转啊，你知如果个摩打稍为咧唔平衡嘅话咧，咪好似我哋嗰啲手机啲震机咁样啊，咪跌咁样，但佢咁大部咁高速，如果你话即系摆嗰啲咁样嘅要化验嘅物质啦，甚至乎咧佢里边嗰、那个轴啊出现咗一啲。少少嘅微微嘅斜咗啲重量唔均衡咧、可能就会令至个离心机爆炸噶。 哇，咁啊危险啦 吓！系啊，咁啊同埋咧有好多咧，即系医学上边啊，喺即系实验室里边做嘅嘢咧，话可能都唔系好人道啊。 所以入实验室要 咁紧急制。 系啊，冇错啊。今日早上唔该晒 Kason 罗启山同我哋分享，多谢你， 拜拜。系啊，咁同埋留意埋今日夜晚嘅二台节目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港鐵東鐵線由於有人向九龍同站投擲汽油彈，全線服務暫停。一批防暴警員到達東鐵九龍同站月台持長槍戒備，車站人員同消防員手持滅火筒走落路軌。東鐵全線服務暫停，在港鐵大埔墟站附近的小巴站有過百人排隊輪候。由於不少道路仍然有路障未清理，多條由大埔往九龍、香港的巴士線受到影響。上午九點幾，小巴站仍然聚集過百人，其中以輪候前往沙田的28K 路線最多人。已經在小巴站候車超過一個鐘頭的何小姐表示，要由大埔前往尖沙咀翻工，比平日提早超過一個鐘頭翻工，但未知能不能夠順利到達目的地。又表示公司理解她的情況。同樣到尖沙咀翻工的鄧先生表示，已經提早一個鐘頭上班，預料車程會增加至到三個鐘頭。對於有人向九龍塘站路軌投擲汽油彈，令到東鐵線服務暂停感到无奈，他又说前两日已经因为三罢行动没翻工，又希望示威者明白市民需要工作。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两间大学的黑衣人分别控制吐露港公路、红隧，说政府不敢夹硬来，而堵塞的情况不断扩散，影响市民翻工翻学，相信民意会逆转。他質疑黑衣人的做法和他們原先所要求的爭取民主自由是完全相反。另外對於警方執法，譚耀宗表示，在衝突現場很多時傳媒的數量都比警員多，當拍攝到某些情況，警方都要承擔後果，又以七警、朱經緯案等舉例，說警員都有很大的壓力。被問到警員蒙面難以承擔後果，譚耀宗批評外界將重點顛倒，不斷攻擊警方執法，認為警員不應該受太大的壓力。正在英國倫敦訪問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出席一個活動的期間，被幾十個支持香港示威活動的人士包圍。由立場新聞的片段見到，示威者不斷指罵鄭若驊是殺人犯。鄭若驊在混亂之中跌倒，由工作人員護送離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倫敦出席活動的時候遇襲受傷表示憤慨，又說襲擊行為野蠻，超越文明社會底線，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她期望當地警方積極跟進，將涉案者繩之於法。律政司發聲明譴責暴徒對於鄭若驊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以及任何形式暴力和極端主義，批評示威者以政治理想為藉口，剝奪他人的合法權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二早上清涼。而家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69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6，升8毫。新力控股集团是新上市的，报3.96。友邦保險77.5，升1.1；領展房產基金79.7，跌5仙；中國平安91.5，升3.5；九龍倉置業42.1，升3.5；中國移動61.7，升5毫；藥明生物86.65，升8.5；長和啱啱跌出咗十大嘅係。中国移动61.7，升5毫；中国铁搭1.62，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瑞士法郎0.989， 澳元 0.68， 加元 1.324， 新西兰元 0.639， 人民币 7.003， 英镑对美元 1.288， 欧元对美元 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2点，升170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24美元，卖出1,46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以下车站仍然系关闭嘅，包括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东涌线嘅东涌站。现时港铁已经系提供咗免费接驳巴士噶啦。东涌站嘅上落客点咧系喺东回城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开。另外，东铁线东铁现时全线咧系暂停服务嘅，东铁线全线暂停服务。至于西铁线咧，屯门站关闭，天水围站就暂停服务。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 ,705,706 和 751P 线暂停。电车方面则如冲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现时已经是服务重开的了。则如冲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服务，现在来回方向的服务已经是回复正常。至于封路方面，在港岛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山道英皇道近住太古港铁站。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会医院，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现时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的，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封闭，红隧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封闭，基利善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七咸道南和畅运道交界仍然是封闭，现时旺角道不能又转入去西洋菜南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吐露港公路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封闭，创新路大去大埔方向亦都是封闭，唐明街介乎唐俊街和宝康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非常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元洲仔嘅，反方向去翻大埔近住马场一带亦都挤塞，龙尾去翻香港专业学院。其他路面情况啦，荃锦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大帽山嗰呢一段咧，就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排翻去林锦公路、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大帽山呢一段咧，系一段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林锦公路。反方向去翻新界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朗日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而家龙尾排翻狮隧入口。另外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咧，交通瘫痪啊！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交通瘫痪，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古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古洞。另外啦，新田公路啦去翻上水近住落马洲回旋处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林锦公路、粉锦公路啦去大榄隧道方向仍然系非常挤塞嘅，西隧亦都系好塞啊！去港岛方向龙尾海丽村，西隧去港岛方向系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东隧去港岛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啦。反方向去翻九龙啦，东隧去九龙，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 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嚟到新西兰，梗系要玩下啲户外活动啦。 玩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啦。嚟饮杯嘢啊！ 啱啦，不如加啲冰落去啊，爽好多嘅。 加冰咩冰啊？ 唔会系冰毒啊嘛？ 到底少年波胜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嚟到9:42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 ，Bobby， 早晨，小白， 早晨啊！ 哇，今日天气几好啊，不过咧，即系出街就应该麻麻地啦，系咪都系匿喺屋企咧网购买下嘢咁啊，舒服啲啊 ，Bobby？ 你又知道我谂住网购嘅， 系几好啊！但我哋今朝咧讲咗一个咧， 我有时都要支持下啲商铺啊， 系啊，当然啦， 咁都系啊，咁啊小店啊，好需要大家支持啊，咁啊，头先早过一两个钟头，我哋国际新成日讲啦，呢个喂双十一咧，有啲人乱揿乱买咧，买一啲废嘢翻去啊！ 我听到你哋讲呢样嘢， 系啊，咁但系 Bobby 拣得出嚟嗰啲都几好啊，至少自己咧临床试验过咧，跟住再推介俾听众啊，以至咧推介俾拍档。今日会讲啲咩产品咧？ 呢个咧系我最近我先生买俾我嘅一样嘢嚟嘅，我觉得系几好用嘅。咁同埋咧， 钻石戒指啊， 钻石戒指网购我未试过，虽然我识啲人试过啊，但下次都可以话俾你知。试过买过一卡嘅翻嚟，系我下次话俾你知，平好多嘅， 唔系啊，真系平平一件事，咁佢寄过嚟， 有方法嘅，有方法，我咪后话你知啦。 嗱， 今日讲嘅呢样嘢咧，就系讲而家咧开始凉凉地嘅天气咧，都几啱用嘅一样嘢嚟嘅。嗱，你哋中唔中意咧，即系冲住杯嘢饮咧，一路做嘢啊，或者系一路睇电视啊咁样咧？ 中意啊，饮咖啡啊， 我都系麦 添啊。咁呢个都可能啱你。咁好多时咧。冬天嘅时候咧，你冲个杯嘢饮咪好快会冻嘅。 系， 嗱，佢好热嘅时候咧，你又觉得佢辣嘴，你又想摊一阵。但有时咧，行去第二度做完一轮嘢翻嚟咧，唔记得咗杯嘢饮咧，咁杯嘢就冻晒咯。呢个我自己经常发生嘅。 系， 咁于是咧，我先生就买咗呢一个发明翻嚟咧，佢叫做保温杯垫。 哦，系咪插 USB 嗰只啊？ 啊，冇错啊。咁咧，价钱又唔贵嘅。我见到咧有啲即系你自己睇下个功能性啦，同埋个外形。 好似深水埗都有呢个。 系嘛？咁你可以支持一下， 真系 支持一下香港嘅小店。 淘宝唔使去深水埗呢度买得到啊！小白开仓啊！ 我冇开仓啦。 我觉得喺边度买又冇所谓嘅。不过咧，我介绍呢样嘢咧，因为我自己近排真系觉得好用嘅。我自己买嗰个款式咧，就系学小白话斋咧，有一个 USB 头可以插住个电掣啦。咁亦都有啲坊间我见到咧，如果怕麻烦，唔中意掹住条电线嘅咧，就可以买啲无线嘅杯垫。咁呢啲咁嘅杯垫咧，其实如果你话有线同冇线咧，嗰个底座咧都有少少似一嚿手机嘅后备电嘅。 哦，系啊。 咁不过咧，好多个款式咧，即系有啲系方形，有啲系椭圆形，有啲系圆形咁样啦。咁啊，就你自己中意到底放喺你书台啊，或者你屋企个位置系摆咩形状比较方便啲啦。咁我自己嗰个咧就系圆形嘅。 是一个粉红色的。我买回来的时候其实它整set是包了一只杯啦。 嗯。 那必须要用它那只杯才行的。因为它那个杯下低呢。 有磁石不通是。 它有一些这样的不知道什么的反应啦总之。 咁 就係啦，令到佢咧，好似你插手機電啦，依家咪好中意用啲無線嘅充電器嘅， 嗯、 即充電板，將你個手機一拍落去，咁、嗯、就可以插到電啦。 杯洗得個嗬。 洗得， 如果唔係 真係唔清楚啊！ 啊啊 你點估到原來佢話俾你聽，原來係啦，原來個杯淨可以抹嘅。你 喂，咁呢啲嗱呢啲又係服嘅，同埋咧，如果個產品係咁咧，又係淘啲廢嘢翻嚟，因為咧、 啊、 你用得一兩次咧，最後點啫？哇，好勁好勁，最後要抌嘅，用咗一兩次之後，啲、啊、積喺度又污糟，又飲落肚又唔係，咁你抌咗佢又唔係，送俾人又唔係，咁呢啲就係成日話買翻嚟嘅廢物咯。咁、 啊、 好似呢個又用得 到，我覺得買咗翻嚟變咗廢物咧，真係好對唔住個地球。 係啊。其实我都觉得 钱用咗都算啦，最紧要系浪费啊嘛， 抌心啊嘛，买完翻嚟。咁我自己嗰个款式咧，就系其实佢一个都几大只嘅杯啦。咁下低咧，其实佢已经有嗰啲胶边咧，即系好似人啲防水胶垫咁样啊、 嗯， 就包住咗佢嗰个同下低嗰个插电板要有呢个接合作用嘅嗰嚿嘢啦。咁所以就洗得嘅，因为佢有嚿胶喺面啊嘛。咁、 嗯、 就一只玻璃杯嚟嘅啫，其实咁啊加埋下低嗰块板，咁只要你将嗰只杯摆上去呢一个嘅充电板上面咧，咁、 嗯、 佢就会有55度嘅保温功能啦。 哦、哇，55度都真系唔知保温，直情热。 嗱，55度啱人体， 系啦， 系咪噶？系咪？ 我试过，因为咧我好笑嘅，我买翻嚟之后咧我就做实验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我先生咧唔系几识得买嘢嘅。 做咩？你攞 B B 仔嗰啲 check 温度嗰啲 do 下佢。 唔系，我系即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佢都几服嘅，买亲啲嘢翻嚟度，咁我就觉得呢个唔系都系服噶。 似乎你哋即系两公婆喺呢方面都有多啲嘢拗叫喎， 冇拗叫嘅算啦，咁 分享下啫， 不过得啖少咯，好多时买啲嘢翻嚟，咁我于是就尝试下咧，攞一杯咧就系全热嘅滚水， 系， 同埋咧又试过搵一杯咧就咁， 即系完全热嘅，完全热嘅滚水啊嘛， 系啦，屋企煲即系热水煲揿出嚟嗰啲咧，成杯都系热水，又试过咧系冲微暖嘅水，同埋咧试过搵就咁室温嘅水啦吓，即系白开水咁样啦，三种唔同嘅水温咧就摆。上去那個板度試下，到底佢有冇呢個嘅保温功能掂唔掂咧？或者佢保温會唔會令到你個杯熱嘅水係會喺隨住你嘅室温，因為呢幾日都20几度嘛，我開窗咁都會涼啊！啲飲品照計擺一陣，同埋到底吸蓋同唔吸蓋嘅分別係點咧？咁、嗯、我試曬咁多嘢之後咧，我嘅實驗報告就話俾我聽。 喂 ，Barbie， 其實你可以拍片啊？ 點解？ 因为真系啲 YouTube 都系咁， 但我唔想介绍 product 啊嘛。 喂，你知唔知介绍啲 product 真系成为一个节目啊？其实早一两年我都真系喺电视台都做过一个咁嘅网购节目，一模一样，就系攞啲嘢试嚟试去，玩嚟玩去，咁人哋系一个节目，你真系可以拍低佢。 我 翻 试下， 你做下之后咧，可以做埋嗰啲 有啲 co-sponsor 卖节目 嘅，系有啲 co-sponsor 咁样。 而家就卖杯垫啊，可能嗱，而家网上面卖啦咁样。 喂，啲台湾好兴，日本都好兴噶，即系有个 channel 香港都有啦， 卖嘢 channel 冇，唔系香港冇卖嘢 channel， 香港有啊， 卖嘢 梗系有啦，有。唉，唔講名啦。總之有人喺度做拍賣啦，有㗎。 電視台 喎、啊，唔係電視，係電視台以前都有㗎。 以前有啊嘛，嗱。其实台湾同埋日本依家嘅电视台都仲真係仲做緊，即係可能卖个跑步机，咁佢就话嗱你睇下跑步机可以 教美国嗰啲都有㗎。 係呀係呀。 成日望咗电视，冇有班人喺度健身，跟住就话佢就卖个哑铃咁样。 佢成个台都系做，即係成个 channel 都系咁㗎嘛。咁、嗯、但头先你讲就系因为 YouTube 系一路卖嘢，一路拍卖咁样系咪、嗯、 你俾我讲埋我个实验报告先啦。嗱、 啊啊啊、 我实验报告呢就系如果呢一杯全热嘅水呢吸住盖，佢真系可以保持翻你浸出嚟嗰陣時咁熱喎， okay， 雖然佢係55度坐住啫，但佢竟然係可以令到佢唔跌，呢、這個我就覺得我就不明所以，點解？ 因為55度嘅温度咧係可以減慢佢嗰、那個即係熱量流失啊嘛。 可能 係， 我相信係啦。而咧嗱，當然室温嘅水好明顯咧係會令到佢變成暖水啦。 嗯， 呢、這個又真係神奇，我覺得其實有啲驚嘅。我試完呢個之後，係啦，咁一杯 好似 B B 奶咁樣助熱。係 啊係啊，咁至於正常保温功能係絕對冇問題。 係， 同埋我試過佢真係保幾個鐘都得㗎。咁我又試過咧，佢會唔會煲乾水啦？即係你知啦，如果佢咁樣慶住，會唔會到底第二朝杯水冇咗一半咧？咁，又唔會 嚇、啊？你擺成晚啊？ 我試過係啊！ 哇！你好危險喎、啊！你唔記得咗定係咩啊？ 唔係啊！我特登試㗎。 你好危險、啊！ 我真係特登試㗎。 你真係應該拍片啊！我都覺得，即係咁富呢、這個叫做測試嘅精神係咪先？ 咁冇嘢嘅，因為咧佢點解會咁信任佢冇事咧？擺一晚，因為佢呢一個 杯戰有另一個功能咧，就係佢可以成為一個手機嘅充電器， 哦， 係啦，即係佢好多型號嘅手機都支援嘅，嗯，除咗話嗰塊 嗰，那個插頭啦，主要係 係唔係嗰塊板啊？即係其實佢同普通一個無線手機充電器一樣，哦，不過佢可以助熱埋杯嘢咯。 抵喎呢個，突然間呢一下嘢著到啊，因為一雞兩尾喎。 而家多咗好多咧，需要插電嘅嗰啲，叫一嚿電池啦，唔，嗯，一定係手提電話充電，佢係有多 function 㗎，咁， 啊， 令到你一嚿電咧，佢可以。可以俾你好多唔同功能去到用，即係例如一啲譬如咩汽車寶嗰啲咧，即係俾你揸住架車，其實你揸住佢，你長期你揸住，你又可以用嚟俾個電話插電， 係啊， 係咪？ 同埋咧，我都推薦你哋兩位咧，可以買一個雙人嘅杯墊啊。咁咧嗱，講即係拎翻屋企嘅時候，就梗係同太太講嗱，我哋兩隻杯一雙一對啊咁。咁啊，實質未必一齊飲嘢噶嘛，成日都一邊可以插電，一邊咧就可以整亂杯嘢， 幾好啊？ 係咪幾好咧？ 好啦 ，Bobby， 幾錢啊？我轉個頭俾錢你啦嚇。 蚊咋嘛呢个？ 咁又唔得， 唔得噶！哎呀， 咁佢一蚊 系佢一个无线嘅电话插电器， 系啊，你就买翻插电板都得啦。 系啊，嗰个劲抽啊吓！好多谢你 ，Bobby， 好成功啊！你呢个推介。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看见到处正淌泪，才明白我们生于废墟，哦哦，喊过的齿痕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旅，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夜静归年，今晚道路未知短，涂上我们醉的醉，哦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哦，再有千次行泪，还在得青春千串如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旅，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睡，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还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挽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伴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旅，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换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 佢哋系 Era 有呢首作品啊，我们不睡啊，一首舒服嘅作品，希望咧星期五啊，大家都过得轻松一啲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五十五分，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啊， 系仲有我哋嘅听众 William 啊，系咪啊？ 早晨 ，Hello William， 喂，时间所限啊，快速讲下你今日点唱嚟听下先啊。 我10月17日，我妈咪同爸爸结婚周年纪念日， 哇，恭喜晒，到两日啫，17日即系星期日系嘛？ 系啊系啊， 系结婚几多周年啊？佢哋 35周年， 恭喜晒 William 都可能35岁啊， 系啊，你几岁啊 William？ 唔好问啦，系呢啲嘢 咩啊？ 廿五岁 ，好啊！喂，仲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除咗爹哋妈咪一个叫做结婚周年， 我呢个礼拜去潮汕旅行团啦。 哦，咁好啊！ 17日至19日， 好啦，咁啊，祝你玩得开心啲，旅途愉快，安全最紧要啊！嗯、知唔知道啊？吓， 唔知有冇港铁啊？ 哦，咁到时再谂下啦。 总有方法去到嘅，放心啦。 好唔好啊？ 系嘛，咁多年都系好 sweet 啦，系嘛，爹哋妈咪。 系啊，系啊， 系咁啊！你中间有冇即系有阵时帮下出下计啊？譬如大家得罪大家嘅时候，中间做下啊，氹下爹哋，氹下妈咪咁样啊？ 冇啊，由得佢哋喊， 由得佢哋啊！咁、啊、好啦， 佢哋自己搞掂啦， 切磋下咩啦？系啦，咁啊， 多细路 系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其实都系噶， 系啊，有阵时真系即系叫做唔出声嘅当帮忙系嘛、嗯，都系紧要啊！好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幸福啦 ，William！ 今个早上带嚟呢首作品系周柏豪嘅《男人背后》，系咪啊？吓， 系啊，系啊， 嗯，咁啊，大家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拜拜， 好啊，拜拜。 作讲到夜深时，拿来热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时间过，轻轻地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大师星星大赐，然后为我披保暖厚衣，飞到一个没如流星时，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 哇，好冧啊！系咪女士听呢啲男人背后嘅歌系觉得 系正？ 听都冧嘅。 男士听后边，男人背后有另一个男人喺你背后咁样系嘛？系咁啊，女人啦、啊，女士啦、啊，有阵时都真系需要氹下嘅。咁啊，做男士有阵时就即系唔系话教大家口甜舌滑，即系 sweet 啲啦。希望今个星期大家都过得 好。 拜拜，拜拜， 再见，拜拜。